的光復元朗遊行，不駁批不反對通知書，警方可以不配合遊行和不分派人手維持秩序，亦都可以直接拘捕遊行人士並以非法集結等罪名控告。他又說，警方就元朗襲擊事件至今只是拘捕了12個人，擔心會再發生白衣人襲擊事件。他強調，警方必須提供合理的理由，證明遊行有可能妨礙公眾秩序，才可以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在朝早10點，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102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酷熱，週末期間雲量較多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520点，跌3点，成交金额15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7点，升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粤文集团33.35，跌4.25；腾讯控股369.6，升4蚊；中国平安95.35，升3.5。友邦保險85.85係跌咗9.5，盈富基金29.2冇起跌，中國移動68.4跌2.5。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6，英磅9.757，瑞士法郎7.937，澳元5.458，加元5.951，新西蘭元5.242，歐元8.7069。每百日元對港元7.2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5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32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73美元，卖出142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受到工程列车喺大学站附近发生事故影响啦，现时火炭站至到大埔墟站服务咧仍然暂停。火炭站至到大埔墟站服务仍然暂停。火炭至到红磡咧维持每3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罗湖每6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咧维持每12分钟一班车。港铁已经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沙田站同埋大埔墟站。咁就系火炭站同埋大埔墟站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嘅。咁另外啦，大埔公路方向上水近住马场对开嘅意外咧，未清理嘅，而家去上水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收费广场啦。咁影响埋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沙田岭隧道嘅收费广场，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重复。一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马场对开咧系有意外噶，咁而家去上水方向咧多条道路去上水方向都系挤塞，包括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龙尾去到沙田岭隧道收费广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埔公路去上水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城隧啦、青沙公路咧去沙田方向都要实施间封，另外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亦都系有意外嘅，龙尾去到小沥阳。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快线都系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小沥阳。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

别来无恙，小朱。 无恙无恙， 系、啊，好多听众都关心你。 系啊，你不如系咁意都打个招呼你自己。 系，大家早晨，多谢晒你关心啊，系冇问题嘅，放心。 系啊，我都知道佢冇问题嘅，佢、啊、都好专业嘅，同埋 系咯，咁啊，有冇啲咩你觉得可以系咁意都同大家可能，譬如解讲解一下，可能你。最近点啊？有冇啲 讲解下啲乜嘢？ 唔系唔 系， 因为都想知道佢而家 系 啊，讲下近况 好咯，系咪？ 啲啱啱问咗我啦， 系咯， 啲嘢搞成点啊？我大致上咧搞咗七七八八啦， 系， 但系仲喺八八九九十十咧都仲要做 嘅， 系，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因为都仲有啲系咯，啲一啲仪式要做， 普通仪式系啦， 系啦 ，OK 啦 ，OK 系啊， 系啦，我估就你应该嗰个心情都可以慢慢就向前行啦。因为今日佢都发挥翻佢呢一个富豪本色，一嚟就请我哋食早餐啦， 傻啦， 系啦， 因为咧事实上咧，我到而家都未揾到个十几亿喺边度， 系啊， 咩啊？ 佢话揾唔到十几亿喺边度？ 有个报道讲话咩有话有好多钱咧，最好笑咧，我就系 未揾到。 佢同一个即系集团嗰个人打俾我，啊，不如咁啦，你问下你个同事啦，佢比我更加清楚。系咩？点解啊？我话你谂下，佢连佢有几多钱都知，我都未知。我话大家都追求紧想知嗰样嘢啦，跟住佢忍唔住笑自己。 其实我估你嗰十几亿冇噶啦，你因为你翻多嚟几次就请咗我哋食早餐咧，就冇。 唔系，同埋我哋播咁多次嗰啲宣传声带咧，都系分咗好多嘢俾我哋噶嘛。 系咩？哇！播一次分一次， 系啊！你每播一次又分翻个别墅俾我哋， 系 啊！真系要啊！喂，讲今日天气先。 啊，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啊，一早生效吓。 系咁啊，所以又嚟啦，又系热辣辣嘅日子啦。 但系今朝早阿小尊，你揸车翻嚟嘅时候，你话点解行错路嘅？ 因为唔小心咧，行过咗龙少少咧，咁啊要兜翻个圈，咁啊都好彩，我都认得路。 哦，即系你讲翻嚟呢度咋嘛？ 系啊。 哦，我以为喺中途唔知行错边条路添。 唔系，可能佢呢排休养咗耐咧， 系啊，好少出到 迷途嘅迷途。 系啦，迷途。 唔系，同埋冇人，唔系，因为平时系有人车佢噶嘛。 系咩？ 系咩？唔系咩？ 我妹啊， 系咩？ 咁而家到自己揸车嘅时候，可能论尽咗。 系啊，但系好彩你迷路极咧。你冇迷咗落去咧，火车站嗰度，因为今日咧由呢一个话由罗湖线南下，即系翻翻嚟呢个九龙塘九龙区嗰边咧，因为有一个工程车咧就即系出咗轨意外啊，咁所以佢就阻碍咗列车嘅服务咧。哇！但系好大件事，头先大家听到新闻咧， 喂，梗系大件事啦， 打 晒长 龙 啊， 系啦，因为开头 佢翻工啊嘛，个 你话真系黑嘅呢轮咧，即系港铁，你话系咪真系黑仔啊？我承认今日咧，当我第一下快立。新聞嘅時候咧，我就見到有咩鐵路阻延啊嘛，咁我開頭 以 為咧係佢嗰個 不 合作 運 動，係啦，咁我諗係嗰度都係好似話就係搞唔知九龍塘啊，即係好似都係九點前佢哋就會散嘅咯，咁樣點知聽到唔對咯，羅湖線嗰邊直情係好嚴重，跟住先知道。真系屋漏兼逢连夜雨， 火炭至大埔，你谂下，火炭系一个工业区，大家都系要喺嗰度要翻工，好多人都喺度翻工啊，大埔有好多人出嚟九龙翻工啊，做嘢噶嘛。 系啊，咁所以头先咧，我听到新闻咧，已经话佢哋而家系嗰个叫做喺出边排龙咧，排到个地步，所以我听到新闻咧，即系发挥香港人嘅特色，佢话。我见龙就排啊！而家我唔知嗰条系接驳巴士定系的士定系边树噶，我而家见龙就排噶啦咁样。 其实咧认真，嗰条龙尾咧嗰个指示牌咧，我觉得真系有需要咧去多加去做呢件事啊！因为咧嗱，龙头就大家知噶啦，肯定就因为当你谂住摄喺里面咧，嗰个人就闹死你系咪先？咁、但系龙尾真系唔知边条队打边条队咧，怼个牌出嚟，因为你唔会临时加咗一啲站嗰啲牌喺度噶嘛。写住呢个系几多号车或者去边度嘅龙尾咧？我觉得嗰个职员即系有需要有一个咁嘅职员举牌喺度啱。 系啊系啊， 因为真系好混乱咯。 仲要咧嗱，原来而家先知咧，原来咧出轨啊，好危险啊！ 系人都知道出轨有危险噶啦， 所有人都要记住。 做咩望住我啫？ 咪梗系望住你啦，我哋有交流噶嘛。 唔系我见你咁耐咁耐唔讲嘢咧，特别将啲 key point 提一提你。点解话出轨好严重呢？因为其实佢话呢个工程车嘅出轨意外咧，系讲紧其实凌晨3:50嘅时候已经发现噶。但原来咧都冇办法啊，即系出咗轨好难掹翻正咁快咧。一路拖到去而家都仲未得。 你架车抛锚啊，你都要等嗰个拖车出嚟去，即系讲紧啊，即系。 路面嗰啲都要等拖车嚟到先处理啦。 系啊， 都要啲时间啊。 咁所以咧，而家就我唔知道究竟嚟到啱啱而家呢个10:20咧，究竟大家消化到去到一个咩地步咧？ 究竟情况系点啊？如果仲系有听众喺出边等紧嘅话，不如你话俾我哋听，喺 post 喺 Facebook 度睇下，分享下，即系同大家讲下，而家你嘅最新嘅情况系点啊？ 系啊，同埋咧最惨系咧，原来当大家排队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最怕系咩咧？就譬如你去银行揿柜员机啦， 系啊，最怕去到跟住冇钱或者冇呢个叫做嗰啲咩收 据。即系可能你最惨咧就话，点解少专嗰条队咁快嘅？我哋咧越排越短，越排越短咧就可以揿到钱啦。自己呢边点解嗰个咧前面咁长龙都未喐到咧？ 系啦， 佢话而家咧等接驳巴士咧又系咁样，佢分咗两条队嚟排。其中一条咧就由车站大堂咧一路伸延去到大埔墟街市嘅综合大楼， 哇，好远！ 系啦，另一条队咧就由大堂另一边嘅的士站嗰度，咁然后咧乘客， 咁究竟我哋搭的士定搭巴士咧？系嘛？ 一嚟就觉得唔知排紧边个交通工具啦，二嚟咧啲乘客咧，因为当你紧急嘅时候咧，佢哋谂嗰啲嘢咧就开始咧发觉话，喂，我好似觉得两条队咧轮候时间唔同、哦。点解嗰条好似咧排快啲咁样嘅，呢边慢啲咧？嗱，喂，真系嘅，呢啲好容易就扯火噶啦、 哦， 即系又赶住翻工啦，又唔知等几耐啦，又冇人即系好多嘅人力出嚟维持到秩序咧，连排队时间咧长短，而家大家都开始嬲住啦。 唔系啊，多数唔系，如果你真系选择搭的士嘅，咁啊真系快啲嘅。如果有车嘅话，咁啊因为招呼完你，招呼完你走啦嘛，下一架又下一架啦嘛。 但的士一架再一个单位嘅啫，而家。 但系巴士唔系，一架巴士坐百几人，咁啊你要。照顧咗百幾人壽先冇咗個條隊喎、 啊，所以嚟到呢個位咧，又變咗啲咩人生交叉點咧？ 有啲快啲， 你係咪咁大？即係咁耐以嚟，有冇試過咁樣排長龍？ 實不相瞞啦， 你係未試過㗎。 唔 係 啦，早幾日我好運啊，我就搭火車上去羅湖啊，啱啱我走咗之後5分鐘咧，就話有個唔知少女定係咩 啊，係啊， 就停曬啲嘢啦。 哦， 係啊， 咪係啊，係啊，啱啱早幾日啫嘛。 做咩事啊？ 咪喺又係羅湖線嗰度有人走咗去個 走咗落個軌下邊， 路軌，跟住又係暫停 曬啦， 係 啦， 係啊， 啱啱早5分鐘。 咁 啊， 即係你又好彩咯。 但係翻嚟唔好彩咯，翻嚟我又要等巴士咧過海咧，係排到上條行人隧道上面嗰條天橋嗰度。 係。 但都系睇唔到， 即系你喺红磡嗰度， 系啦，都系睇唔到几多 number。啊，系啊，嗰度系好咩？长期排队嗰啲朋友咧，佢系知道呢条队系排边个。 不过好彩，我就边个 number 都得嘅，我过去一个站啫。 系啊，同埋原来咧，唔止净系斋铁路有事啦，因为佢堵塞翻上去呢一个叫做咧马路上面咧，咁我头先都见到有张相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出九龙嗰个位咧塞爆啦。跟住车龙一路杀到去呢个大埔广福道咧，所以大件事啦。总之而家喺新界嗰几个铁路沿线咧，一带沿路嗰啲车辆啊、打工仔咧，有排搞啦、 啊。大家 即系你都要唯有就系用两个字忍让嘅啫，真系。 忍让静待系啦。 系啊，有咩最新嘅消息咧？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就喺面书度通知下大家啦，互相分享下点样可以避一避。喂，最紧要老细体谅。我想今日都唔少打工仔焗住迟到都在所难免啦 像我这样的一个老派不爱负任何人的债不要觉得可以随便约我去街就算我有时间可以晒像我这样的一个老派孤独是难免着这世代变得更加坏我愿期待更坏的境界成长是一切可变坏只愿不要来得太快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 好低，世界本来就古怪。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魏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讲一讲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啊，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就严重挤塞，龙尾咧就系象鼻山路近梨木树村，亦都影响咧青沙公路啊，往大埔咧系挤拥嘅，龙尾咧系去到尖山隧道嘅，咁沙田路咧往大埔咧亦都系呢个挤塞嘅，龙尾咧就去到沙田围路。现时嘅城隧啦、青沙公路咧往沙田咧系实施紧嘅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然后另外大老山隧道往大老山隧道公路往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咧去到恒生大学同埋威尔斯亲王医院嘅。 哇，好塞、啊！ 我想话真系祸不单行。 好塞我嗰度。 系啊，嗱，再简单讲一次，就系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马场有交通意外，第一个地方啦，第二个地方沙田路往大埔挤塞，第二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大老山隧道公路往上水方向，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基本上塞晒， 全部 三个，仲要铁路咧， 由铁路，我怀疑都可能是由铁路倒塞一出去咧，车多可能就路窄，诸如此类咧。喂，咁所以大件事，而家呢个成个新界嗰一头嘅交通咧，都系非常非常咁挤塞嘅。 揸车嘅朋友忍让，等紧车嘅朋友都忍让，系咯。 咪最惨 系 咩咧？平时如果咁样马路塞咧，就话就会建议由即系嗰啲交通人士咧， 选择第二条路行。 系啦，选择第二条路或者用公共交通工具，但系而家咧系公共交通工具都塞紧。 但系小川都睇到上网睇到话仍然维修紧，话系咪？ 系啊系啊，仲系整紧。 即系你讲紧铁路嗰度。 铁路嗰度。 系啊，所以即系有排，即系可能冇咁快啊！真系，琴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就喺八点廿一分嘅时候咧，就真系抱住嗰、那个即系电视咧。 有电视睇咩？冇电视睇啊？ 网上面有啊嘛。网上面有人直播啊嘛，琴日 又有咩直播啊？ 咪就系话英超曼城对 热刺咧， 跟住唱歌嘛话。 系啊，唱歌啊，咁啊真系话喺嗰个时间咧，就去到上半场进行到第21分钟嘅时候咧，佢话真系就有大批嘅球迷咧就起身就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样， 系啊，我都睇事后先睇翻咯，系因为我周围咧真系往，你知唔知我琴日咧成个下昼真系搵飞埋。 啊，系因为琴日我都想讲下你嗰个都，你估唔到 佢翻睇波嘅咩？ 佢唔系为咗自己睇波。我有边个俾你估啊？ 得一个嘅啫， 系啊，边个啊？ 有两个， 两个佢仔同佢老公， 系啊。 其实咧，我都本身想睇嘅， 小 娟 本来嗰一个咧，你咪以为老公啊？ 系啊， 唔会噶， 系咩？ 为仔女先噶， 系咩？我哋呢啲中意睇噶， 我哋呢啲挑拨离间咧，怼佢两刀先咧， 咩？ 佢冇谂过阿华噶，净系谂住落落 同我差唔多噶喎， 系咩？谴责你，得咁样吓，要锡老婆啊！ 咁卒之到尾，对面嗰个大队有咩表示 你知唔知我琴日咧，即系因为我琴日我哋喺节目度分享就话啊，仍然有啲飞卖嘅，咁样即系平嗰啲飞咧就卖晒啦，咁都仲有啲，都仲有。銀包裏面都仲有少少錢可以擺到嗰啲飛，即係因為難得啊嘛，因為即係有對曼城喺度。係 啊，曼城 喺度， 係。 跟住咧，跟住咪就係諗住上去網睇啦，翻去我揾揾揾，點解我撳嚟撳去都撳唔到有網站買飛嘅咧？咁咪問埋嗰啲即係熱愛踢足球嘅同事咧，去問埋啲年輕同事啦。跟住佢就而家先話買啊，應該冇咯。唔係，但係問題係揾一啲叫做售票網嗰啲飛去買都。 售票網官網就梗係冇咗啦。 打 yellow card 咩？但係問題 係 yellow card， 我俾咗個佢。我俾佢谴责嘅，我攞嚟俾佢谴责嘅。 又似佢， 系啊。 跟住你知唔知啊？去到最尾7:20几就嚟搭半啦，7:30之前。 系。 我收到我哋另外一个嘉宾主持阿善明嘅电话。 系 阿天，你咪仲未买到飞啊？ 哈哈哈！ 我啱啱有朋友有两张飞俾。 真系啊！ 跟住我话 佢朋友姓黄嘅都系。 系啊，真系噶！佢朋友俾咗两张飞，佢就知道我 俾咗你啊！ 佢。 点啫？七点半啊，我仲喺我屋企嗰度， 飞出去啦。 但系事先仲喺街出面街啊嘛，咁即系我哋仲要交收， 仲交收， 跟住再去、啊。 赶得切唱歌啊！你去到睇波、唱歌咩都好啦、啊。 应该赶唔切唱歌咯，只系咁讲。 咁咩？你就叫事先攞张飞去大球场等你。 我跟住我就话事先，不如你去睇啦，唔好嘥咗佢啦。咁跟住话唔睇啦，因为都即系。 哎呀，咁啊两张飞冇咗 啊！系啊，我话你早啲。 阿小川，你话系咪应该点都去啊？ 早半个钟头。 迟到都入去啦。咁啊系。可以遲到入場都去啦，係咪先？ 都知 道。你知唔知琴日將 yellow card 啊？我俾個網站等佢嚟譴責嘅時候咧，嗰個網站嘅顯示最低票價係1432。 你黐咗線啦，真係！ 你話係咪係咪值得譴責啊？ 黐咗線啊！ 喂，咁但係你諗下，琴日講緊阿田友突然間有興趣嘅時候，已經講緊嘅點啊？晏晝。两三点噶咯喎！ 朝早嗰时候我咪话睇完之后话去， 但我帮你揾嗰、你求救嘅时候咧，我开头以为你仲有机会喺佢官方度揾到啊嘛。哇，去到晏昼两三点，即系其实你嚟嗰个叫做活动开场得个几个钟嘅啫嘛，佢仲炒到你最尽咩？真系 哦，系啊，就系乜唔系成日都话咧，有啲咪飞会系平啲割价要钱唔要货嘅咩？ 我谂 呢啲好难啊！ 我谂佢索性唔割啦。不过琴日炒咧就都系炒啊，因为曼城就6-1。不过正如大家所讲，唉，开心。得啦，你见到球星嘅， 系啊，见到你中意嘅队友， 好多香港球员都话咧，生涯无憾噶啦，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港鐵一架工程車在大學站附近因為轉向架偏離路軌需時搶修，現時東鐵線火炭站往返大埔墟站服務仍然暫停，港鐵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沙田站和大埔墟站，沿途途經沿途各站又加派人手在各個受影響車站協助乘客，港鐵安排接駁巴士在沙田站 B 出口接載乘客前往大埔墟站方向，現時有大批市民等候，人龍已經排到車站 A 出口。有市民批評港鐵提供的指示不清晰，令到行程耽誤。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說，就元朗日前發生的暴力事件，警方正在工作並採取逮捕行動，律政司稍後會提供法律意見，根據證據、法律和檢控守則作出檢控決定。他希望警方能夠加快調查，律政司會配合。至於檢控與否，他說暫時不適宜評論。鄭若驊出發前往廣州時，呼籲市民要向暴力說不，要和平和理性，強調香港法治來之不易，每個市民都有責任守法，才可以維護整個社會的治安。對於近日有前高官和商會先後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政府會否再評估和全面撤回修例？鄭若驊說，特首和政府已經思考過相關不同人士的意見，但認為現行機制跟進事情最恰當，再沒有其他補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持續，勞工及福利局前局長蕭偉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若果有官員需要就某些特殊情況或者政策失誤問責下台，並非大不了的事情，但現階段並非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蕭偉強說，過去亦都有官員問責，例如葉劉淑儀、楊永強、梁錦松，他們都是相當優秀的人才，當年下台和他們的操守和聲譽都沒有直接關係。他認為目前最迫切的是警方盡快調查元朗事件，挽回市民對治安的信心，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修例事件。出席同一節目的運輸及房屋局前副局長邱成武說，當前急務是恢復市民對警隊執法的信心，至於怎樣問責是其次。台灣防衛部門證實，美軍一艘作戰艦今日在台灣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穿越台灣海峽，作戰艦是自由航行，台灣軍方全程監視，掌握台灣周邊海空域動態，期間並無異狀，呼籲民眾放心。中央社報導，據了解，今日經過台灣海峽的是美軍安提坦號作戰艦，根據公開資訊，是今年以來美艦第6度穿越台灣海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8点，升74点，成交金额2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3点，升3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1.2，升5.6；粤文集团33.85，跌3.75；盈富基金29.3，升1毫。中国平安95.7，升7毫；友邦保险86.15，跌6.5；招商银行41.1，升1.55；中国移动68.4，跌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85，欧元0.69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73。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1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3,2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6美元，卖出1,42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啊，咁啊，火炭站啦，至到大埔墟站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咁红磡至到火炭咧，就每3分钟一班车啦；大埔墟至到罗湖咧，就每6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咧，就每12分钟一班车噶。咁港铁咧都系提供紧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沙田站咧同埋大埔墟站噶。咁讲翻一带嘅交通意外先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马场对出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咧严重挤塞。不过大约在7分钟前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一带嘅车龙咧当然未消散啦吓。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仍然塞到去象鼻山路啦，即系过晒城门隧道嗰边噶啦，近住梨木树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都系挤塞，排到尖山隧道；沙田路去大埔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啦。咁由于太多车去翻新界啊沙田嗰边，咁影响到而家城门隧道同埋青沙。公路啊，去沙田方向虽然话意外清理好，但系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第二宗交通意外咧，就喺大老山隧道公路噶，去上水方向咧都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噶，咁啊多车相撞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收费广场，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咁另外沙沥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第三宗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出九龙方向，就唔系去上水方向噶，喺吐露港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返去九龙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停止封闭自己，打开心窗，观看世界。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窗外有蓝天》，搜罗亚太区精彩纪录片，打开天窗，睇尽中日韩马泰孟加拉以至斯里兰卡嘅独特故事，认识每个族群嘅喜乐与哀愁。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火勢是啊，琴日佢難得偷閒半天，就陪咗阿仔去户外活動。啊，佢有冇份跑啊？冇嘅，佢係有份陪嘅。阿仔就去玩，阿老豆咧就坐喺度嘆下啊，望下嚇望下藍天，望下白雲，望下綠色草地。唔知琴日你係咪好好享受同阿仔一齊去學嘢嘅時光呢？係因為佢話佢都好多日冇翻屋企食飯啦。係啊，琴日全日係咪都係陪住兩個仔仔同埋老婆呢？我哋有請，喂，真係要俾多啲時間你阿仔、你阿老婆，知唔知啊？我哋有請，我成日都話忙忙到甩碌嘅曾志豪。 最惨系我教坏咗我仔啦！琴日同佢玩完之后咧，谂住攰啦，翻屋企食饭啦。佢一喺个车度瞓醒咗，发现要直接翻屋企咧，竟然已经大喊过：我不要喺屋企食饭，我要出去。惨啦！咁快教识佢，今天不回家。阿仔唔关我事噶，呢啲可能都系大家想出去玩多啲嘅啫。当一个人病嘅时候咧，就固然你会好痛苦啦、疲惫啦。咁但系如果喺病之中咧，你会见到有人嚟探你咧，你突然间就会发觉，即系喺呢个患难见真情咧，都总算系一点安慰嚟噶。有时人就系咁噶啦，唔单止你自己病嘅时候有人嚟俾个援手你咧，你会感觉到咧无比嘅温暖啦。有时你几时即系呢个社会咧，都见到呢个叫做患难见真情咧，你有冇发觉都系咁样嘅？往往都系一啲咧，即系大型嘅灾害之后咧，当你非常之痛心咧，嗰啲破坏啊，嗰啲设施啦，咁然后你就会见到有好多人就话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咧，虽然佢哋唔能够将嗰啲烂咗嘅地方咧就变翻完整啦，但系你起码都会觉得咧，心里边就系、是，唉，我真系唔系孤独嘅，我真系有好多人咧，原来仍然系咁有心嘅。嗱，如果你话喺呢一个721嗰一日咧，喺香港穿咗个大窟窿，唔单止系好多人咧头上面、身上面穿咗个大窟窿，而系成个香港，你觉得喺某一啲嘅正义道德嘅力量咧穿咗个大窟窿嘅话咧，咁总算喺呢几日咧，你会发觉，咦，真系多咗人咧帮你黐胶布，攞啲消毒药水，亦都会帮你咧就系、是、有呢一个亲切嘅慰问，系咩朋友呢？就是、有好多网上面真系突然间多咗呢一啲咧叫做有证嘅联署啊！嗱，佢呢个有证嘅联署系咩意思呢？之前就有好多人咧可能留言就话：哎呀，我系边个部门嘅，我要为你打打气。你总系会话都唔知系咪嘅，你咩地方我都唔知啦，系咪先？你自己讲你系太空总署，我都要信噶啦。于是乎，真系好似突然间咧由即系廿一号之后咧。 大概是琴日开始呢，你会见到网上面有好多呢一啲邮政联署呢，就係大家就 show 自己嗰个工作嘅 pass 出嚟。有好多呢都係政府部门啦，因为老实讲而家就係因为政府部门嗰度其中一个部队穿咗个大窟窿㗎嘛。所以你突然间见到呢有好多政府部门呢，佢哋啲公仆呢就全部都 show 咗自己嘅 pass 出嚟。你就咁数一数嘅话呢，都真係令到你感到无比嘅，真係振奋嘅。入境处啦、海关啦、惩教处啦、消防啦、救护啦、机电工程处啦、社会福利处啦、水务处啦，当中包括有好多呢，你可能觉得喂佢同一啲即係所谓社会冲突呢应该係好远嘅，冇理由呢佢哋都会走出嚟嘅。学生资助办事处啦，我见到其中一个呢就係、是、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里面嘅学生资助处呢都有职员呢就 show 咗佢哋嘅 pass 出嚟啦。康乐文化事务处又有啦，社会福利处啊、屋宇处啊、房屋委员会啊，头先讲话水务处、税务局啦、政府统计处啦，等等等等，即系呢一啲咧，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就系话，喂，好远噶，佢哋呢啲应该全部都系手板眼见，平时做一啲文职啊、行政咧，但佢哋原来全部都走晒出嚟，系啊，而家好似变咗个潮流咁样咧。好，我见到啲网友都话，哎呀，最衰自己唔系公职人员啦，唔可以加入呢一个咧 show 证嘅行列啊，都唔系。琴日我亦都见到咧，有一啲嘅报社咧，佢哋有啲人咧就可能出咗自己嘅员工证。嗰间仲要系即系大家成日口讲嘅 CCTVB， 好难得噶，即系佢哋都贴晒自己啲员工证出嚟咧，就话我哋都有唔满意嘅意见要走出嚟。如果你话头先嗰啲咧，全部都系一啲遍地开花，都系诶呢啲前线游兵散卒，唔代表到啲咩嘅。咁今日你见到咧就最犀利啦，就系、是、五大纪律部队嘅首长，即系讲紧佢哋嘅额头。包括唔系一个入境处嘅职员啦，系入境处处长曾国伟啦、海关关长邓以海啦、消防处处长李建日啦、惩教处处长胡英明啦、飞行服务队总监陈志培咧，五大纪律部队首长发声明，佢哋都系话会支持警方咧，支持政府啊，系要施政嘅，同埋咧佢哋亦都系谴责连串嘅暴力啊，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啦。佢話：作為香港特區政府嘅紀律部隊咧，佢哋會維持香港嘅法治，致力維持香港嘅繁榮穩定同埋安全嘅。最緊要係咩咧？佢哋話會一如既往緊守崗位，團結一致，竭盡所能維護香港法治。不過好古怪嘅就係呢個聲明裏邊咧就冇警務處啦，而聲明裏邊亦都冇力撐警方啦。佢哋力撐嘅警方嘅施政同埋要緊守崗位嘅。我諗講到呢度咧，就算你唔好再講話咩，哎呀，我不問政治噶。咁我哋就講團結嘅話咧，我諗頭先你會見到真係由下邊到上面，由左邊到右邊，由前面到後邊。喂，而家真係有好多人咧，佢都 show 咗佢哋嘅團結出嚟。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哋嘅團結係好和理非嘅，同埋佢哋嘅團結咧冇任何報復嘅口號嘅，佢哋淨係話俾你聽咧，我哋團結，我哋希望咧你曾經認識嘅香港咧係會繼續有嗰種咧緊守崗位嘅精神咧係做喺裏邊。其实去到最后是讲紧呢四个字，紧守岗位啫嘛。咁如果有啲人冇紧守岗位嘅话，咁你咪话翻俾佢听咩叫做我会做好呢份工咯。风头火势，其实佢都真系好紧守岗位嘅。佢唔单止咧，其实喺之前我哋都已经喺节目度讲过啦。我哋去即系去同佢即系见面嘅时候咧。佢竟然不忙，已经第一时间话几时需要我翻工，甚至乎到今日真系翻工啦，佢都冇忘记到啊，买早餐嚟慰劳我哋，呢方面真系好感动啊！下次我哋应该同佢做五间嘅节目，或者做夜晚嘅节目，三餐包晒。小尊有心啦，我哋一齐加油啊！ 风头火势，其实系我啱啱翻工嗰阵时撞到阿田，阿田话先俾早餐啊，我见佢咁踊跃咯，咁我梗系食啦咁样。我话一齐落，我帮你买啦。佢话唔好，我一齐落去啦。咦，一个咁靓嘅女仔陪我落去买早餐，我梗系制啦。 咦，仲有边个？除咗阿田之外，边个同你落去买早餐？ 唔好提啦，嗰啲。 咁你话一个咁靓嘅女仔， 喺我眼中，任何一个心地善良嘅女仔都好靓。 讲得好。 嗯，好啦，讲翻正题啦。嗱，好多时咧。尤其是而家近排咧，見聽好多人話，而家啲為啲學生做啲嘢啦，或者後生仔做啲嘢啦。咁啊嗱，我 一有機會咧，就同一個朋友傾開偈，佢話：，你唔知啦，我最近咧公司有好多咧，即係八十後啊、九十後，我嗱首先講明，我唔係針對任何人，只不過真係有好多類似嘅個案，我聽過就係話，比較懶散啊，或者遊魂啊，唔知做緊啲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咧，好奇怪地咧，我最近就見到一個後生仔，我就覺得，咦？點解佢不斷咁做嘢，仲係好開心？咁我忍唔住啊，走埋去問佢啦，我話：，唔好介意啊！我想问下你，你喺度做咗几耐啊？我喺度做咗半年咋咁样。哇，点解我觉得你咧好似好开心咁嘅？但系见你做啲嘢咧都好忙啊，好盛啊咁样。我话系啊，其实咧实不相瞒啦，我之前系做过一份同样差唔多嘅工，咁但系咧嗰阵我度翻工咧，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我就问佢啦，你点解唔开心啊？咁佢话。而家大部分嘅工咧，尤其是我哋啲啱啱即系出咗嚟做嘢嘅人咧，就好多时唔系好熟悉嗰份工，应该要做啲乜嘢咁。第一二日翻工咧，其实都唔知道需要做啲乜，又唔敢问人嘢，好似即系又唔敢出声，惊出声又俾人话。问同事咧又惊尴尬，咁有好多人自己挂住做自己嘢，又唔得人理我哋咁样样。咁变咗咧翻工，我觉得头半个月咧，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做过啲乜嘢，或者公司贡献啲乜嘢。好啦。久而久之，我就覺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定係呢份工好似好唔啱我咁咧？咁預期咧就好多問號就喺個頭度出現咗啦。咁直至咧佢就話好經朋友介紹咗咧，佢轉咗嚟呢一間公司做咯。佢話但係佢俾到我嘅感覺咧係完全兩個感覺。我話點解有完全兩個感覺咧？我睇你做嘢真係好開心啊！佢又冇錯啦。由我第一日翻工開始咧，我個阿 head 咧已經同我講啊，俾心機去做啦。嗱，如果有咩唔明嘅咧，儘管同我講，或者有咩唔明嘅儘管問我，我會知嘅咧，我一定答你。咁佢話。我话咁应该好正常啊，一个上司应该咁对下属讲，佢话唔系啊，而系我喺度翻工，每一个同事就算系低职位过我嘅，经过我都会话点啊，最近翻工有咩地方唔系好了解嘅，不妨同我哋讲下啦。佢觉得翻工点解好似同之前嗰间公司系完全两有极端咧？咁佢话哦，原来呢间公司多咗一样嘢，系而家好多老板都。即系唔记得咗有呢样嘢，因为个个老板就谂住啊，点样裁员啊，点样开源节流啊，点样将间公司嘅product 或者做嘅嘢系越来提高咁样，系少咗一样我哋不嬲都好注重嘅嘢就系同情心，因为点解咧？好多时一个人去到一个新嘅陌生环境做嘢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嘢唔识噶。又見到冇乜人會提點你，咁我喺度諗啦，啊，我又講翻我故仔俾佢聽啦，我話啊，其實咧，實不相瞞啦，我好似你咁年紀人士咧，我都啱啱入咗一間公司，但係嗰間公司咧，大家都知係邊間啦嚇，咁我但係我可能以為咧自己有啲嘢好簡單啫，睇落去手把眼見功夫，一份稿，兩頁紙、三頁紙，哦，大家講一句，大家講一句，好簡單啫，因為嗰陣時我都同佢差唔多年紀，恃住自己有少少聰明啊咁樣，啊，日日都翻工啊，去到先睇啊或咩成，直至我有一日。遇到一位前辈，嗰阵时我哋做古装，我最记得就系、是，因为嗰啲文言文咧，我都读过，即系比较都唔系太难嘅对我嚟讲。但系你要知要念成四五十字一个啲咧，系比较棘住咗嘅。咁好啦，嗰个前辈就系点解会影响到我咧？佢由入去第一场戏开始，佢冇攞个剧本出嚟睇，直至拍完嗰日十场戏，我忍唔住问佢，我话唔好意思啊，点解我从来未见过你攞个剧本出嚟睇过嘅？佢话呢啲嘢我哋寻晚或者前几日已经做定噶啦，话但系你都应该会攞出嚟睇睇，叫做立一立咁啊。佢话我背晒，我吓背晒文言文、啊，咁我都知道，因为点解咧？我同佢好多对手戏嘅，变咗咧佢好多嘢咧，我系真系对晒。佢第一日见到我咧系笑照口咁样，但系冇乜同我倾偈，因为我知道点解咧，我系做唔足我嘅准备功夫，所以咧我系去马虎咁赖过都系得，但系。你知啦，賴過咗嘅係過得自己，但未必過得人啊嘛。好啦，自從嗰次之後咧，我第二日翻到咧，我慢慢睇，慢慢睇，逐字又睇，逐字又睇，翻到嚟，我終於同佢又係有好多對手嘅場口出現。即使我哋拍完曬所有最後，同我講佢話：你今日似翻個人。跟住我話：我都係因為尋日見到你，我先至咁啫。佢話：其實好多嘢你開口問。我一定会教你，但系你唔开口问，我又唔好意思话俾你听，因为始终我同你觉得我可能系比较唔系点出声，因为始终前辈佢都系有个前辈嘅款喺度，佢唔会同你玩得好开心咁样。咁呢位陈前辈咧，系黄伟叔先生。咁直至到最后，我再遇到另外一位好好嘅人，就系话灿哥。因为点解咧？我从来未谂过一个嗰阵时系好红嘅人，我同佢做一个节目，佢可以同我讲话，不如咁啊。我俾一个item 你谂啊，十分钟啊，总之咧，你想个 item 系点样样嘅话，你每一日话俾我听，我哋就尽量去做咗出嚟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佢会寄予一个希望俾一个啱啱入嚟冇耐，而系冇乜特别 出众嘅人去谂呢样嘢咧？迪士，我做完晒成个节目之后，佢同我讲，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肯俾机会佢，我哋喺度慢慢去辅助佢，或者睇住佢嘅话，佢其实开心去做一份工，同埋唔开心去做一份工，出嚟嘅表现系争好远嘅。因为点解啊？我哋试过，亦都我做紧公司试过系裁员，个个人活于喺个恐惧当中。哎呀，听日会裁啲咩人啊？后日会裁啲咩人啊？连我哋一啲好有呢个叫做保证嘅监制出品嘅人咧，佢都惊。我问佢冇理由噶噃，你啲出品不嬲都好好噶。佢话你不知啦，而家因为点解咧？公司话咗，如果只要有一个 item 系唔满意嘅话咧，系成条 line 踩落去，我要孭住一个好重嘅责任。所以我都成日见好多人翻工都系愁眉心锁咁样，好直至差唔多我准备脱离嘅时候，我觉得啊，啲公司有改变啦，点解？啲人开始见到我哋翻工有翻笑容，有翻成，有翻倾偈，有翻成，同我哋之前早排嘅系完全两样嘢。咁变咗，我可以讲嘅就话，无论一个小朋友又好，或者我哋所讲嘅八十九十又好，好多时佢哋有好多嘢系真系唔系好了解咩成嘅。我哋比较大少少嘅前辈啊，不妨咧。可以俾少少提點佢，或者佢開頭有啲唔係好容易聽嘅話，你咪等佢慢慢做，慢慢做，俾啲證實佢睇下，嗱、咁樣做咧係啱，咁做唔啱。我諗慢慢慢慢培養地嘅話咧，佢哋將來會成為我哋嘅接班人嘅，咁咩嘢咪好啲咯，係咪？风头火势，头先我落嚟嗰阵时咧，我记得阿田就问我个问题：你準備好未啊？我话我準備好啲噶啦，但系咧。我惊唔够充足啊咁样佢，我讲谂讲啲八九十就，佢好在我唔喺呢个范畴入边嘅人啫。咁我话你放心，你始终都系后生过我嘅。我哋有请桂花田， 系我都知道我后生过你，所以我先咁同你讲。唉，嗱，呢十年八年咧，就多咗市民咧中意食生蚝啊！有好多时咧，嗰啲蚝吧啊，开完一间又一间，有啲铺头咧仲专卖生蚝啦。有公司啊，专为客人咧订外国嘅生蚝之后咧，就会去到会即场咧开俾客人食嘅，咁非常之新鲜啊！其实早阵子咧，我自己都试过咧买入咗一啲生蚝啦，未开嘅生蚝翻屋企食嘅，咪咁好得意嘅，因为平时咧自己食。生蚝嘅时候咧，多数都系食自助餐先有噶啫嘛，咁啊，仲要睇下佢有冇，有啲系自助餐公司系冇噶嘛。咁啊，由于上次咧买嘅时候咧就未即刻食啊，所以咧就一路雪住攞到翻屋企咧，仲即刻放入雪柜。咁开嘅时候咧都仲要冰住佢吓。咁啊，食饭时嘅自己开嘅。咁啊，其实咧喺买生蚝嘅时候咧，那个姐姐都已经话啦，不如买埋个生蚝刀啦。啊，因为我之前咧喺即系英国咧试过咧自家用刀咧。去嚟开生蚝咧，系唔使咁特别买一把嘅噃，咁所以就拒绝咗买佢个把刀啦。点知当食嘅时候咧，用自己屋企嗰啲刀咧嚟开生蚝嘅时候咧，争啲断咗几把都未开到，都几难开嘅。咁可能咧就唔同品种啦，咁所以咧就较难开啊。建议大家咧都系买翻一把专用开生蚝嘅刀嚟去食啦，嚟开啦，咁会容易啲，同埋会咁容易整亲啊。系啊，因为整生蚝咧，你知嗰啲边。全部都是即系好易戒口噶嘛，即系用好容易会戒损手啊！不过咧自家买又好，去铺头食都好啦，都要特别注意咧生蚝嘅嗰啲质素啊、品质好唔好、啊？因为咧深圳话咧有一个咧68岁嘅妇人啊，佢又得犀利，咁啊都成日都去市场买生蚝嚟食嘅。咁啊最近一次咧食完之后咧，佢就小腿咧开始唔知咩原因肿胀，同埋咧红咗。咁初初以为咧撞亲就唔理佢啦，但系病情咧好快转。开始就溃烂、发黑同埋吐泻，咁即刻送入医院啦。结果佢确诊咗呢个创伤弧菌感染啊！咁啊，由于急转直下啦，佢系需要截肢保命噶。咁而香港咧急症室专科医生就话啦：，喂，如果咧即系你喺处理生蚝啊，即系海鲜嘅时候啊，唔该大家真系建议大家系戴翻只手套，因为咧海产咧都好多菌嘅。如果你万一唔小心咧，即系整损咗啲。菌入到身体里面咧，后果可以好严重。所以记住，如果你自家处理一啲海产嘅时候咧，记得戴手套，同埋如果你有伤口嘅时候，唔该你包扎好，你先至可以再处理。戴埋手套就稳阵好多啦。希望大家食嘢嘅时候都系可以食得开心，唔可以食得病翻嚟啊嘛，系咪？ 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接好纸飞机行李上重。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被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见面礼。 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朝早十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2点，升78点，成交金额2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4点，升咗4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72蚊，升6.4。裕民集团33.6跌4蚊，盈富基金29.3升咗1毫，中国平安95.75升7.5，友邦保险86.15跌咗6.5，招商银行40.95升4，中国移动68.4跌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5，英镑9.753，瑞士法郎7.933。欧元5.447，加元5.951，新西兰元5.237，欧元8.70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1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327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2美元，卖出14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火炭站同埋大埔墟站咧服务仍然暂停嘅。火炭站至到大埔墟站嘅服务咧仍然暂停。咁红磡至到火炭维持每3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罗湖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咧系每12分钟一班车。港铁咧已经系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沙田站同埋大埔墟站。咁跟进咧，大埔公路、大老山公路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公路同埋吐露港公路所有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都仲系挤塞嘅，包括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大围出口，咁就系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大围出口。另外，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咧都仲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大围隧道出口。沙田路去大埔方向，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而家城隧啦，同埋青沙公路已经取消咗间封啦。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嘅意外咧都清场，咁但系都系塞车嘅。而家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分别排到去恒生大学同埋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大涌桥路去大埔方向亦都系塞，龙尾去到富豪花园。 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海景山庄意外咧，半个钟头前清咗场噶啦，仲系好塞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梅树坑，影响埋咧大埔嘅沿线路，去大埔公路咧亦都系塞嘅，龙尾就去到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刚刚收到最新消息，车公庙路方向马鞍山近住思瑞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挤塞，就是车公庙路方向马鞍山近住思瑞隧对开部分行车线有交通意外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柴湾、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哎呀，老公件白恤衫靓啊，洗极都黄啊，点搞先？ 将啲柠檬、白醋同埋梳打粉加入清水，再浸下个衫领就可以噶啦。 哦，睇唔出你识咁多嘢、啊。 善用暑假，多啲睇课外书或者参与不同工作坊，都一样可以吸收到新知识噶。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今日要起幸福堡垒，点先稳阵呢？ 要有爱情、信任同埋钻石， 应该要有横柱条、斜撑杆先至稳阵嘅。 咁边个先至可以起到幸福堡垒啊？ 梗系要爱我同埋锡我嘅人啦。 系要有合资格嘅工程师先至起到嘅。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资格稳定要谨记， 稳固旧件不可少。 我系郑依娜， 我系潘敬祖。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真系快活不知时日过啊！首先讲下天气先，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 系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7%。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邵尊、有桂花田嘅。 系 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礼拜四嘅环节咧就系、是、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我哋今日就系讲球场。 系啦， 啊，其实任何球场都欢迎大家讲啊，唔单止净系足球系咪？诶， 冇错，即系虽然你比较多咧，所谓户外球场咧就系篮球场，同埋足球场， 系啦， 即系呢啲大家细个就好有经验啦。我第一次认识球场就系睇政府嘅宣传片咯。 系啊， 靓仔嚟呢个球场玩，你未死过？嗰时我细个好细个睇呢个宣传片嘅时候，哇，落球场好危险喎、啊，真系。 系啦，咁啊，而家咧，究竟啊，各区 而家唔同晒啦，系咪？ 各区嘅球场啊，不论即系我哋讲紧任何球类啦，系啦，嗰啲地方咧，究竟而家系点嘅咧？嗰啲设施环境系咪都仲 OK 啊？ 有冇好推介？ 有冇好地方去啊？系啦，即系话，因为有时你唔系可以争到嗰啲球场 book 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你唔够人争噶嘛？ 系、哎、喎，少尊呢个你有经验喎，你明星足球队嗰阵时，不过你哋 book 晒场噶啦，你哋 book 晒场嘅。 系喎，即系嗱，所以我哋 咁你 book。 book 晒场都有 book 晒场嘅机构。 唔系唔系，即系因为我哋想知咧，就系如果你话咧，大家嗰啲波牛啊，其实究竟咧咁多区咧，有冇话咧边一区咧？边个 场啊容易 book 啲嘅？ 唔系 book 啊，因为嗰啲 book 就系你上网啦。啊、我而家想知咧跟队嗰啲啊， 跟队嗰啲。 因为你去街场咧、啊，你正路都系而家喜庆嘅时候咧，突然间即时兴起，喂阿小张阿天，我哋一齐踢波。 系啦。 咁究竟咧咁多区嘅朋友会唔会话到俾我哋听足球或者篮球？因为主要系呢两个球类活动嘅啫，冇排球场俾你喺出边打噶嘛。 有排球场噶， 有 羽毛球场都有噶。 街度啊， 有啊，街咯。 边度啊 ？Open。以前譬如话铜锣湾啦，铜锣湾而家个图书馆嗰个位咧、 哦，有有有，系我记得有人打排球嘅， 系啦， 有啊， 嗰、 那个 有，嗰、 那个 有，但好少好似系嘛， 比较相对地咧就系足球场、篮球场会 多 啲嘅， 系 啦，因 为 即系比较系啦热门啲咁。嗱，欢迎点样好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下啊！而家你打波啊，嗰啲地方嘅场地嘅环境啊，个地啊，个地即系个地下个质地啊系点啊，即系都可以讲下 个质地， 因为。都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即系究竟有冇啲系靓墙？ 系啊， 有冇啲有冇啲 个 框咧？长期都系冇网嘅、啊，或者足球场咧、啊，你觉得就多阿叔喺度咧做观众嘅， 系 啦、啊。咁、啊、因为我哋都几想睇下咧，当全民想做运动嘅时候咧，户外场所边啲、啊、地方仲系靓？十八区嘅系啦。咁、 啊、 我啱啲同大家再讲下呢一个我们的球场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吓。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咪我 update 一个少少嘅资讯。我昨天说我老婆去了这个安心资圣堂那里买东西。 尖沙咀啊，新开的24小时。 她又买了一堆塞到我雪柜爆了那些牛扒那些。那昨天为什么我拉着我仔都要回家呢？我说妈妈整了好东西回去啦，不要再在外面躝街了。 你终于醒起了，老婆的作用原来真的是，因为她说她很多人没回家吃饭。然后老婆就买了很多靓和牛，然后就说。她 减价嘛，她说那间东 西。然后就回去买来吃了。 但是什么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呢？整个过程里面算漏咗一样嘢啊！ 算漏咗冇买调味料， 唔系嗱， 算漏咗冇拼， 有好嘅扒喺度啦， 系 又有好嘅材料喺度啦，咩嗰啲香料咩都有晒啦，又有个炉头啦，有火啦，咩都好啦，争咁一样嘢，有个好嘅厨师。 嗱，你咁讲嘢就唔得啦。阿嫂系咪好眼瞓先起身嘅？ 阿嫂就琴日冇煮嘅，交俾工人姐姐整嘅。 系啦，工人姐姐教我啲嘢。 哦，咁你自己问题啦，我认真地。 唔系、哦，工人姐姐有经验嘅。因为佢唔系第一日嚟我哋度打工噶嘛，佢之前已经系招呼过好多咧，即系总之佢觉得话，除咗佢间屋大过你间房，成佢间房大过你间屋，佢话佢做过呢啲屋企嗰啲人嘅，佢识煎噶嘛。咁点解琴日煎出嚟咧个三块扒咧，我一吉落去。我话老婆大件事，我话 全熟， 你见唔见到 啊？系啊，摁过你，摁过你块面。 呢句我哋唔会咁讲啊嘛，你讲嘅啫。系啦，我摁到咁样咧，跟住我老婆话唔系嘛，冇理由噶，上次煎得好地地嘅，话咁又失手都唔出奇嘅。但我话大件事啦，佢冇煮饭，亦都冇再煮意粉，咩都冇，斋食扒底摁到咁样，我话哎呀，真系切到咧，真系。果然系嘥咗 吓，真系嘥咗啊！ 好 硬啊嘛，真系硬食 啊嘛，你而家醒少少先啊嘛， 唔怪之知唔知佢几醒啊！我入到厨房咧，我仲话喂，你系咪一齐食啊？我哋实食唔晒咁多块扒，佢话我食粥得啦咁样，佢话主要自己主动话食粥，跟住出到 咦？你觉得佢有阴谋啊？因为知道自己 overcook 即系煮过浓， 跟住我出到嚟，我话。唔怪得知佢唔食啦，佢话佢食粥啦，佢宁愿食粥，我话全部牛扒硬到咧咁样，我唯有出嚟同佢讲，我话嗨，煮得太熟啦，佢话系咩？我话系咪因为太厚咧咁样？唔系，咁你梗系讲笑啦，唔通你怪责佢咩？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可能好多人嗰、那个。有嗰呢種經驗咧，就係、是、無論你係扒又好，或者你買咩哇龍蝦啊，哇九啊幾樓跳到好生猛啊！但如果你煮得唔靚咧， 係即係你頭先所講啊，假手於人係嘛？ 唔係你當自己親手煮，我都可以唔識㗎。譬如我係唔識整㗎嘛。 咁你唔識整之前，你可能都上網睇啊，或者周圍問下人㗎嘛。 都 我認真啦、啊，我呢啲咧我都會自己 你曉唔曉啊？ 親自落翻去個廚房度 整，但係我因為中挺啦， 啊 中挺啦，我唔會識得話咩鎖住肉汁啊嗰啲，我就 未。 系 呢啲 酥心嘅， 传说中嗰啲好有型嘅， 起码唔会煮到全熟先啦，系咪先啦？ 系啊， 起码知道啲两分钟好拎翻起上嚟啦。 我咧，我上次去过一个朋友屋企，佢好识食嘢嘅，佢竟然咧，佢第一次招呼我哋嘅时候咧，佢就整咗碟咧，望落去系嗰啲虎头扒，即系你知成嚿虎头咁大嚿嗰嚿咧，虎头啊，唔系 T 骨添啊，系虎头扒。咁跟住佢话你去食啊，哇，又嫩啦，又滑啦，跟住我就哇呢嚿牛好食，佢话你食真啲。哇，唔系牛咩？我你知我食唔出嘅啦，个猪嚟噶。佢话我哋将猪整到好似牛咁样咧，仲要真系咧又淋咧又滑咧。 即系我突然间发觉，哇！原来识整嘢食咧，即系嗰阵时丰苏私房菜，我哋已经知噶啦， 系 啦， 你都食到好多好嘢啦嗰阵时， 系啊，真系食得好多好嘢噶， 肥咗五磅啊！佢应该起码， 每次每次 每次啊。真的会啊，真的 系 啊， 系咯，唔系啊，有时真的啊，你睇下你自己买啲咩嘢啦，咁啊，同埋煮嘢食真的要好用心机噶， 都系嘅，冇啊，所以就即系话俾大家听，你去嗰度买完咩好嘢之后，你系你食你食咗咯， 梗系食咗啦， 好啊， 超好我都话啦， 你整嘅 系 真系， 梗系啦， 唔系你姐姐咩？ 唔会， 你话你姐姐好劲噶， 我姐姐系劲啫，有时候学你话斋诶，提少一眼，因为可能佢唔知佢啲咩啊，我以为普通平时都系煮嗰啲，佢唔知道今次话买啲贵嘢啦，跟住又诶嗰、那个煮法可能又轻轻唔同啦，轻轻唔同，即系一两分钟嘅时间就已经唔同晒嘅世界噶啦， 真系差少少就系差少少。 小尊喺加拿大住过嘅时候，食扒多过食乜噶啦，系咪？ 咁唔系，咁唔系，咩都食下噶。 但佢哋外国唔 系 好中意食，系咯，同埋佢哋相对平。 但系我哋自己买翻去自己煮噶嘛。我同啲苦读生嚟住， 系 唔会买得太好靓嘅嘢食嘅。 佢系带啲好靓嘅苦读生翻屋企啫， 唔系我系我去佢哋屋企啫。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嗱，我想问一下大家，嗱，要认真地答噶吓。 哦，好啦。 有冇？ 系。 仲有冇？你讲紧你自己啊？ 仲有冇 keep 住你儿时嘅一啲嘢啊？ 我有，我答过你啦，所以我哋俾小专答先。 我 系咯。 我冇啦，因为我 keep 亲嗰啲咧，转头都俾人哋即系借啲嘢帮我掉咗噶啦。 唔系讲旧情人、 啊。我知，譬如细细个诶参加啲比赛啊，或者有啲牌啊啲咁嘅嘢咧，嗰啲。即系六，我讲系六七岁嗰阵时嗰啲啦，嗰啲 keep 住有啲喺度嗰啲，而家唔知去晒边度。 系咪？真系 唔系咁，你讲咁，但系啲嘢系你噶嘛？点解会唔知喺边啫？ 诶，喺我屋企咧，男系冇乜权力嘅，即系有阵时我净系 keep 住嗰啲咧，由细个到大个咧，运动嗰啲奖牌啊， 系啊系啊， 我记得咧好多噶， 奖牌都冇埋啊！ 哇，随住一年一年咁去咧，我而家又得翻，我都唔知有冇六七个杯喺度嘅啫。 哇，仲有咁多，劲喎！ 系剩翻嚟喺度啫， 剩翻嚟即系话 都冇十分一啦。 都好叻喎！ 屋企冇地方摆咩？咁点解？ 唔系啊，我都唔知点解。每一年大扫除就好似唔见啲嘢咁样、 哦，可能咁样嘅，啲人一望住个牌咧就话我唔制啊，呢段记忆里边冇我嘅，唔要， 唉，算吧 啦，系啦，可能系咁咧， 系啊，可能真系咁，咁但系你唔应该咁样去俾人哋帮你处理噶嘛， 可能帮你保管你睇唔到啫， 你唔知啊，十不相门有一日翻屋企，嗱我哋以前中意打台波啦，咪有啲 Q 摆屋企啦， 系啊， 摆好耐咁好靓嗰啲木，但我居然呢个奇景就系 做咩？ 有人揸住我支 Q 去笃曱甴。我话喂，嗰啲唔系木唔系笃曱甴噶，好惊啊，好惊啊！咁你话我对住佢真系好笑定咩？ 唔系几好 喎、啊，咁靓嗰啲咁长，好难搵啲咁长嘅。 但其实都傻啊！嗰支 Q 嗰啲嗰个位最尾嗰个督波个位好幼嘅啫嘛，你点督 出 啫？ 因为佢话嗰度系蓝色有啲皮咧， 啊、 今日同你抹翻。 系啊，你如果再唔翻屋企啊，你第日翻嚟见到做咩啊？佢攞嚟晾衫啊，佢插咗出嚟嗰度咧，系啊，专专啊， 四大皆空咁。 系啊，哎呀，好好啊，你呢、這个。咁佢会唔会可以做到147咁啊？一 Q 打中147只曱甴， 冇啦，因为佢话你睇你而家啦，都唔系点打噶啦，依俾我啦，迟啲俾工人晾衫，我晾衫。 嗱，我都系晾衫噶啦，真系。 系啊，啲木咧会越嚟越靓， 嗰啲木特别靓嘅， 同埋以前咧， 会越嚟越靓咁 样， 会 点解？ 会嚟越挛咧，系咪？ 会挛咁啊？ 你挂多就挛噶 啦。哦，如果你挂嘢咪会咯。 哎呀， 好阴功啊，小朱。 算啦， 不如你转打开乐器啦。 我咪一成安慰自己咯，我唔系打得唔好，系我只手唔得，即系唔关之 Q 事嘅。 即系所以督唔到曱甴啫。 即系我而家放弃咗添，咁滞。 喂，嗱，咁呢啲都系一件物品啊，都系一啲硬物品啊，即系譬如奖杯啊，你嗰啲。 即系谂住分软物品。 唔系，即系话比较贴身嘅，譬如 我有啊，我有件衫咯。 譬如系啦，即系你阿仔嗰张被仔， 哎，我以前都有。 你嗰张被仔有冇啊？ 冇咗好耐啦， 好难 见。咁几耐冇咗啊？ 哇！我谂我13、14岁就冇咗啦。 我13、14岁， 因为越嚟越细张嗰张，因为太旧啦嘛，每个月唰声嗱变咗。 啊会啊会啊会啊会啊，系啊系啊， 最后得翻手巾咁大嘅啫，啲细路仔好中意揞住个被瞓 觉 啊。 系啊系啊，咁你跟嗰咁剩翻少少，你都冇。 剩翻少少就系因为一日唔见咗，即系除洗完之后冇乜。 哎呀！即阿小尊嗰张系张皮仔嚟嘅， 皮仔嚟 系啦。阿豪仔 唔系我冇 keep 到咁耐啦，我嗰阵时系嗰个童军制服咯，中一嗰件咯。 中一对我嚟讲已经算耐啦，冇、办法啦。如果要 keep 到靓仔，我就冇啦。 我突然之间冇咗添啊！嗰阵时好威噶嘛，个膊头越嚟越多张嗰阵时。 哦，系啊，咁犀利啊！我得一个咋、啊，我连个大仔嗰张被仔啊，佢去到唔知三岁都已经即系寿终正寝啦，系啊。 你掉咗佢啊？ 掉咗啦，因为嗰阵时想帮佢戒嗰啲即系瞓觉咧，冇被瞓唔到 咧。安慰物咧， 系啊，虽然中意俾人洗嘅先。 冇错，臭到你知唔知咧？已经系沤菌咁滞噶啦，次次都系恰佢咧，瞓晏昼觉嘅时候攞嚟洗。但系佢一醒咗咧，未到夜晚嗰转咧，有阵时又未干咧，或者佢总之醒咗突然间冇张被咧，世界大战咁样咧，所以迫于无奈要帮佢戒咗张被咁解啫。 跟住就掉咗佢啦， 啊抌咗啦，系啊。 嗱，即系我家咧，里面咧都嗱，我哋咧嗰啲就好啲嘅，我两个都细路都有嘅，但佢系肯洗嘅，因为我哋长期都劝住佢，哇要洗嘅，唔洗咧佢就会离开你噶啦，咁样 洗系好紧要， 肯洗好紧要，但系真系咧呢、這个世界咧，即系唔除咗我哋几个有一啲叫做安慰物嘅时候，即系安慰物啦， 安慰物 系啦，喺台湾都有一个，佢话咧即系因为两姊妹啊，两姊妹咧即系其实已经大个噶啦，但系咧有个妹妹。佢话咧，佢仲系依然咧拿住嗰张小棉被，张小棉被真系冇洗过， 廿几岁都系咁啊！ 洗过，佢家姐话真系顶唔顺佢，佢话喂真系唔掂当啊，你唔可以唔洗嘅。点知咧有一次，因为太大阵味啊，你自己阿仔 廿几年 都冇洗到， 哇！ 嗰张你咧冚落个鼻度就瞓着咗。 其实嗰张被应该，如果根据呢个演变咧，应该系又硬啦，因为唔系话佢哋嗰啲污糟邋遢嗰啲嘢，嗰啲菌越积越多咧，系咪会变到好硬刮刮噶？应该系。 唔会硬嘅，咁、 啊、 但系问题佢都系一张被仔啊嘛，即系佢又唔会硬，因为佢成日用嘅，佢唔系收埋噶，即系佢瞓觉仲有用嘅讲紧。咁我家姐真系顶佢唔顺啊，佢话咧，佢话系由佢啦细个用到大学，到结婚，到生仔， 哇， 都冇洗过。佢话唔系，可能佢话唔 系， 佢话可能咧，唔系应该咁讲，喺呢段期间咧冇有洗过嘅，冇洗超过十次。 咁都够啦， 冇洗超过十次。 但可能佢长期喺太阳底下晒棉被咧，有冇先？咁可能就好啲啦。 唔知、啊、 或者佢屋企原来有嗰啲咧紫外线消毒机咧，好似人哋嗰啲洗碗机咁样，系咁即系高温杀菌。有冇咧？ 嗱咁样，佢最近咧，佢话佢家即系阿袁阿妹阿妹说服佢家姐，终于说服到佢家姐，佢真系话可唔可以帮你洗啊？嗱，你洗咗之后先可以 keep 得计叫更久远 嘅 耐， 冇错冇错， 可以陪得你更长嘅，即系可能终于可能安慰到佢咧。哇！ 佢又洗咗钱，哇！我想象到应该系好恐怖，即系等于啲人话咩啊？揭开个块石板，下边蛇虫鼠蚁走出嚟，系啦。 佢话咧洗嗰阵时咧，佢话咧污水啊！佢话乜嘢积咩味啊？嗰啲奶啊，即系奶味啊，茶渍嘅污水，哇，邋遢到咧，佢话浆啊，浆住晒，你谂下，你谂下咩啫？即系你冲人， 我 咪 话张皮应该系硬刮刮咁 解。唔系，张皮唔硬刮刮，但问题佢浸落啲水度太多渍咧，嗰张啲水明水系你知啦， 清 液体噶 嘛， 透 明 噶嘛，但系变咗浆糊咁样浆住晒，你谂下里面加咗几多嘢？ 咁佢平时点样咩噶？ 咩啊？点样咪自己用咯？因为用嗰个嘢佢唔会介意啲味， 个问题佢唔会污糟有菌啊，影响佢自己咩咁啊？ 嗱，可能佢自家已经有免疫力咧，抵抗。 我成日话，就是、街边嗰啲咧，都从来都唔会病。 唔系，因为嗱，我举例，我咧嗰阵时咧，好耐年前有一张员工证咧，嗰阵时就有条嗰个挂颈嗰条带啊。 系啊。 是讲紧几耐之前咧，就我入港台嘅时候咧，应该第一二年咧，我就攞咗嗰张证。咁跟住咧，有时有阵时出出入入咧，就冇带嗰张证咧。总之佢就咁撇喺个书包度，好耐都冇拎过出嚟咯。最近呢几次立翻出嚟嘅时候咧，冇怀疑，我成日觉得啊，又搵得翻张证，咁咪揽上颈度啦。跟住我有两日，我发觉点解条颈咁痕嘅？即系我次次都系咧，揽咗张证出去做嘢之后，翻嚟又好痕。开头冇想起同张证有关，到后来咧，我再攞条带自己摸一次。我话唔对路喎，呢张证嗰条带，我好似由入嚟之后都冇再换过，冇洗过，冇抹过。 知啊吓！ 我后来攞张湿纸巾一抹就头先有你嗰种个状况，油啊，污糟啊，跟住我哇， 系咪 直情咧未离开个日都翻工带入翻工带咁 啊？唔系，我戴喺颈都好啊，我有大量时间咧劈喺个袋咧，嗰啲潮湿阴暗位度咧，所以我先至话，即系佢张被。 佢嗰條面唔生瘡嘅咩？ 唔係啊， 我條頸又咁樣已經行咗兩日，你知唔知啊？ 冇辦法啦，因為可能佢嗱你用嘅時佢未長期，可能用用下又擺埋喺側邊啊，咁諸如此類啊。 佢冚住自己。 總之個妹佢話終於勸服咗家姐，佢話真係經過洗咗好多好多次，先至開始有少少。少少唔系张住晒嘅水喺度啦， 跟住佢家姐就会话：已经唔系我熟悉嘅皮啦，冇咗阵味啦。 Everybody loves the things you do, from the way you talk to the way you move.Everybody here is watching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home,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But if by chance you're here alone, can I have a moment before I go? 'Cause I've been by myself all night long, hoping you're someone I used to know. You look like a movie, you sound like a song. My God, this reminds me of when we were young.Like a movi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I was so scared to face my fears. Nobody told me that you'd be here. And I swear you moved overseas. That's what you sai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港铁话，因应东铁线事故，今朝早安排超过140架免费接驳巴士接载受影响乘客。港铁话，由于有工程列车在大学站附近发生事故，东铁线火炭站往返大埔墟站服务暂停，因此提供超过140架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沙田站和大埔墟站，途经沿途各站接载受影响乘客，以及在车站加派人手协助和指引乘客维持秩序。来自44个政策局和部门的200多个公务员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公开信，强烈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若果政府继续漠视民意，他们会筹备具体工业行动。公开信批评过去2个月港人参与了一连串反修例游行表达诉求，但政府一直依然顾我，拒绝聆听大众声音，违背服务市民的承诺。星期日元朗的袭击事件更加令人对警方执法能力存疑，有负市民期望，亦都令到公务员质疑政府机构并非为民服务，更加令公务员成为社会撕裂的帮凶。入份联署公开信，来自创新及科技局的陈先生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工业行动包括按章工作，亦都有同事希望筹组跨部门罢工行动。他说今次是要表态，公务员不赞同当局过去一段长时间以来的管治手法。职工盟辖下公务员工会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星期日的元朗暴力袭击，又对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处理手法表达极度遗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舒缓社会紧张气氛。 聲明認為，從不同錄像片段見到，當晚有白衣暴徒衝入港鐵車站和車廂，瘋狂襲擊市民。但政府和警隊未有盡快派員到場制止暴行，結果令到多人受傷。聲明促請當局盡快緝拿兇徒，阻止同類事情再發生。又認為市民近月多次以遊行集會形式表達意見，過程中的衝突和社會緊張的氣氛和政府和警隊高層安排失當有關。聲明又說，公務員若果犯錯，亦都應該受到適當懲處，但就絕對不應該淪為政府高層決策錯誤的代罪羔羊，令相關的問責官員置身事外。對於有人發起星期六光復元朗遊行，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警方需要尊重並配合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並向遊行主辦方給予意見。他說，若果星期六的遊行不獲批不反對通知書，警方可以直接拘捕遊行人士。他認為，若果參與人數多，能夠減低被拘捕的風險，並且互相照顧，又建議遊行人士不要進入橫街窄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9点，升75点，成交金额34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0点，升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2蚊，升6.4；粤文集团33.65，跌3.9，系跌咗3.95；盈富基金29.25，升咗5仙。中国平安95.8升咗8毫，友邦保险86蚊跌8毫，中国移动68.4跌2.5，招商银行40.95升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7，加元1.314，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4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3,262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21美元，卖出1,42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由於工程列車在大學站附近發生故障，火炭站至大埔墟站服務仍然暫停。火炭站至大埔墟站服務仍然暫停。紅磡至火炭每3分鐘一班車，大埔墟至羅湖就每6分鐘一班車，大埔墟至落馬洲就每12分鐘一班車。港鐵已經提供免費的接駁巴士來往沙田站和大埔墟站。同你跟進交通意外，車公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翠田街噶，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對出咧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咧排到去翠田街噶。咁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廣福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馬窩啊，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廣福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龍尾排到去馬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在芜湖街，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车龙还是未消散的，现在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心街一带都是挤塞。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听苏仲音乐，等监制舒文同你讲做新人嘅难度啊！ 坦白讲，录音一个新人唔会最顺利嘅， 嗯， 因为往往你唱歌嘅时间参加比赛话，诶，或者点唱你歌咧，咁其实因为个有人唱咗俾你听点唱啊嘛， 系， 譬如一唱自己歌咧，因为未有人设计过俾你话俾你听呢个字，俾呢句或者呢个成只歌嘅起伏系点，咁对好多新人嚟讲就会面对多啲问题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苏仲音乐。 在打风期间，天文台会因应台风的风势发出警告信号，亦会在改挂八号风球前两小时之内发出预警，给雇主有充裕时间按照行业实际情况提早给雇员分批放工，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减轻交通挤塞。雇主和雇员应该尽早准备好台风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注意八号风球预警，提早分批放工。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楼下咧有间电器铺噶，不如是但叫个人上嚟咧装一装咪得咯。佢哋个师傅好似话有电工牌噶、哦，咁系咪装得啊？ 梗系唔系啦，电力工程例如加装插座系要揾注册电业承办商做噶，直接揾电工做咧系唔得噶。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超 B 知识会社。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有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啊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呼吁个电话号码先啦。 系啊，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我哋嘅环节啦。这么近，那么远，像那遥远的附近，知你唔系未去过啊？我哋今次咧就讲各区嘅球场。 系啦， 系啦，任何球类都系得嘅。 系 啦， 室内室外都得吓。 系啊，当然可以啦。系 啊，即系可能啲靓场。阿兆尊，你嗰头就已经有被誉为系篮球场圣地啦。 系咩？ 修顿啊嘛，嗰度。 哦， 系啊，修顿 篮球足球， 唔系足球，佢固然都系，但系佢个篮球场圣。地咧，因为话嗰度系水准最高嘛，成日都有好多外籍嘅球员喺嗰度切磋咧，所以如果你无端端话我喺修顿打篮球，啲人望住，一系就向你有一种敬佩嘅眼光，一系就话算罢啦，小朋友，你修顿嗰度真系收低啲噶啦，变咗系。 不如你走去第度啦。 系啊，真系有呢种划分噶，咁所以我哋特别都期待咧，我哋啲街坊咧可以打嚟讲下咧，边一区你啲足球场又好，篮球场啊，咩波地嘅地方咧？特别好跟队啦，设施比较靓嘅，唔、 啊、 会又融融烂烂嘅，系啦、啊，就边一啲咧，就发觉咧，原来人啊唔多嘅，夜晚咧总系可以一个钟内就轮到你啊，起码都。 总之你想话突然间谂起去踢嘅，跟住或者去打嘅，跟住咧都容易去一攞就攞到场嘅。 系啦、啊，同埋已经介绍过好多次咧，应该被誉为香港最靓嘅。 唔止係我唔知係咪淨係得籃球場啊，因為介紹嗰陣時係講籃球嘅，就被譽為最靚嘅有海景嘅籃球場咧，就好似喺唔知啊嗰、那個 南區 啊，南區咩啊離島嚟㗎，嗰、那個唔知長洲定邊處咧，影咗張相咧，因為咁嗰度本身係海嚟噶嘛，即係島嚟噶嘛。 一間我哋 跟住佢就係啊，即係嗰張相好靚嘅，所以歡迎大家真係可以貢獻多啲出嚟。 電話號碼1872388，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嘅。 浩宇路走唔走好呢？香港人呢真係永远都摆脱唔到移民呢两个字㗎。我諗由大家細個，即係我哋呢個年紀細個呢，就80年代呢就已經有第一次移民潮，一路殺到去中間啊，不停都有呢啲咁樣嘅太空人啊，咩分開兩地啊，嘩呢啲名詞係咪都好耐冇聽呢？最近呢個移民潮好不幸地又爆出嚟喎。最近有个朋友呢，就佢其实就点讲好呢，佢未结婚嘅，咁啊都仲系真系单身一个啦，咁但系呢佢竟然呢都走咗去呢问一啲呢话英语考试啊，好似话想睇下考个 IELTS 嘅嗰啲课程嘅资格。跟住我哋话点解无端端要咁样呢？喂，兼且其实佢英文都唔差㗎喎。佢话冇啊，做好准备囉。佢话睇下有冇机会呢就先睇好呢个 IELTS 嘅一啲资格试。咁佢唔系直接话做搞移民嘅。佢话呢就想去某一啲嘅西方国家度呢就读书，读返一个即係进高级课程返嚟啊，嗰啲 master 咩都好啦。然后就睇下有冇机会喺嗰度呢可以谋个后路，留个根，睇下有冇机会喺嗰度发展一下。咁我问佢点解呢，佢嘅原因你都真係想象到，真係由六月开始香港一路发生嘅事就令到佢话我諗住真係走啦，想移民啦咁样。头发要卷乱两寸。然后佢都再问我，喂喂喂，你有冇兴趣呀、啊、我话吓、啊、你想我点样呀、啊、佢话喂，不如咁啦，为人为己为公为私，你都嚟呢报下嗰啲英文班啦，因为佢有啲英语水平测试啦，然后仲可以帮你报埋考剛才讲嗰啲呢，即係一啲国际水平试嘅资格咁样。佢话测下自己英语水平都有好处㗎，测完之后你咪諗下可以点样去读返啲课程进修囉。仲要加一句，就算你唔走啊，学好啲多门外语都一技傍身啦、啊。我唔知道呢个系咪我朋友嘅孤例啊，定系你身边都开始多咗人会谂呢个问题啦、啊。点样考虑呢个问题呢？我諗大家都有自己嗰条线啊。咁但係我諗返头先我哋话香港由细到大，由80年代到而家呢，你有冇发觉呢个移民嘅问题呢永远都好似讲朝代嗰啲兴衰咁样啊，即係自乱兴衰呢，佢都总係有几部曲㗎喎、哦、就係、是、离开啦，底部啦，然后再离开㗎。永远都系会跳嚟跳去嘅，你成日都见到嗰啲太空人当年去到加拿大，跟住可能过一排佢就喂冇事冇事，其实都可以翻嚟。所以对我嚟讲，可能睇得呢啲新闻多，以前朋友读小学嘅时候已经有啲人咧80年代移民走咗咧，亦即系你而家听紧呢只歌嘅，可能剧过呢啲年代咧，你会发觉话其实呢啲嘢冇乜嘢啊，嚟嚟合合走走去去。我又唔相信而家话要移民就呢一世都唔返嚟，可能总係会又再卷土重来嘅。同埋第二个原因，你就会觉得係咪香港人呢其实所谓走呢，其实係个人走㗎咋，心走唔到㗎。咩叫个心走唔到呢？嗱，以前啊，点解话呢 TVB 佢哋嗰啲劇集呢扬威海外呢，因为好多嗰啲海外华人呢，喂顶唔顺嗰度嘅沉闷啦，或者挂念家乡啦， 租嗰啲录影带谱啊，即系你谂翻呢段历史咧，全部都系话，哎呀，一有大台嗰啲剧集咧，佢哋就会出去个摊嗰度，然后就会咧攞啲录影带租翻去睇，以解相思之苦。喂，到而家其实有好多艺人咧，即系都系会去海外登台啦。其实佢哋都系喺香港呢个市场里面咧成长嘅一啲艺人嚟嘅。去到海外点解一样得到大家咁多嘅支持呢？其实真系因为个心走唔到啊！你就算移咗民之后咧，你可能都仲系唱紧华语歌，睇紧电视剧，都系睇紧大台嘅。你话啦，其实同香港嘅割裂边做到嘅咧？仲有啊！嗰阵时我都话啦，成日听嗰啲风烟节目嘅时候咧，你总系会听到佢哋好多人咧系打嚟，就算我哋而家都系啦，我哋风 show 有好多听众，其实佢哋咧个心仍系于香港，佢哋会无端打嚟点唱，佢会打嚟发表意见，即系话，唉，人走咗咋，都系嗰句，个心真系走唔甩噶。咁你话啦，其实呢一种嘅移民有几多大嘅价值同埋意义呢？当然啦，我知道啦，而家有好多人即係係出于想买一个安全啦。其实同当年80年代一样㗎，喂，买个保险，买个安全，如果呢度有咩冬瓜豆腐嘅，咁可以有个地方走啦咁样。咁但係又係睇返历史啦，原来呢度有冬瓜豆腐亦都唔代表第二笪地方係大鱼大肉㗎喎。就算而家唔一定下下话咩二等公民啦，咁但係你喺外地你都见到啦，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社会嘅问题。如果你话呢度嘅媒体有问题嘅，喂，去到外地都有问题。如果你话呢一度会有一啲你唔鍾意嘅政治人物，又或者某一啲纪律部队你觉得佢冇纪律嘅话，其实去到外国可能一样有个噃。咁问题嚟啦，咁究竟你希望喺自己嘅屋企里面努力打拼，努力打扫环境，定係你租人哋间屋住，然后帮佢抹干净个茶几呢？然后决断，我真係諗咗呢个问题好耐。即係如果你都要流汗嘅话，你去到边度都要搏㗎啦。喺返自己屋企搏，係咪好似价值都大啲呢？如果你去到人哋地头搏嘅，然后去到最后啲人又同你讲话，喂，你唔系呢度居民嚟㗎，我哋唔欢迎你喎。我仲记得黄子华嗰个栋笃笑㗎，当你身水身汗以为去到外地，佢突然间一句得埋嚟 ,You don't belong here, 一兜 belong here, 我仲记得呢一句。啊，你个心究竟会点諗呢？再加上你而家见到咁多人即係做咗咁多唔同嘅活动，无论喺文字上面嘅一啲假戏打戏啊加油啦，或者攞隻脚嚟行路啦，或者做唔同嘅一啲嘅活动啦，你会发觉当呢个社会喺呢两个月几乎真係为咗香港呢个家做咁多嘢，潮流兴讲保家卫国㗎嘛，我哋当两边都係保家卫国，都係为咗呢个家而打拼啦。啊！你话呢个时候，如果你话走，会唔会有啲对唔住大家咧？所以，如果真系想移民嘅话，你不如谂下，你第时再回流嘅时候，会唔会心觉得隔咗一层咧？会唔会到时你会后悔？你喺最危难嘅时候，你冇留低喺自己嘅地方；喺最污糟嘅时候，你冇好好地为佢打扫咧？移民欲念腾腾转，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田，移民日日行商店，仲要立碑，头发要剪乱两寸。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嗱，两位，你信唔信？如果要一个人靓咧，就唔一定要用嗰啲咩化妆品啦，唔一定要即系整容啦，系个环境会令你变靓。系即系讲紧个人嘅样，唔系话哎呀心底好咗，唔系嗰啲虚无缥缈。 我明，系啦，实在啲嗰啲， 实在嘅。你信唔信个环境好，就真系会令到你个人都自然变得好？ 我信过呢啲嘢， 系咪啊？ 真系人咧上由心生，可能今日我见你好靓仔啦，下个礼拜咧你唔开心个样真系差咗啲嘅。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嗱，如果你话用 佢话个环境， 环境 系啦，嗱，好似我翻得嚟我呢度，我觉得我样好好啊，系咪？ 哎，我信嘅，可能佢咧翻到嚟，起码唔使惊啲 Q 棍有事。 我一日未落车，我都好眼瞓嘅，落车我就好开心。 系啦，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咧，翻到公司黑眼瞓啊，或者冇心机啊，一落翻放咗工咧，神采飞扬咁样。即系究竟你觉得环境对一个人嘅样咧？影响会唔会真系有咁决定性嘅改变咧？ 有，即系心情都喺埋里面噶嘛。譬如你翻工咁，即系有啲人翻工咧系好开心嘅，好愿意翻工嘅，因为即系可能翻屋企咧，哇太乌烟瘴气啦。 即系可能你翻中环写字楼， 系啦， 同埋你翻可能系嗰啲真系工厂咧，即系乌烟瘴气得比较紧要嘅环境咧。可能你个样 都 唔 同 嘅， 系 啦，系啦，好啦， 即系着起件衫都唔同啦，认真系咪先？ 真系喎，嗱，因为 人靠衣装咁嘅事都， 因为咧最近日本咧有一个综艺节目咧叫做五十日女性变靓计划，咁咧佢就邀请咗四个咧素人嚟参加，咁呢四个素人咧嗱，咁好认真讲咧，你真系好难咧话佢系靓嘅，咁你未必话佢系丑啦，咁但系你真系讲唔出系靓嘅咁样，好素嘅素人， 系， 咁咧就要求咧佢哋喺呢五十日里边咧唔整容、唔减肥、瘦。即系唔会唔准你有啲咩刻苦耐劳嗰啲魔鬼式锻炼，乜都冇嘅。 即系我啦。 咁但系安排佢哋咧，系真系你啦。但系安排佢哋咧，四个人咧就喺四个唔同嘅环境里边咧，系过日子就五十日。 系工作嚟啊，定系点样噶？ 嗱，第一有一个咧，佢本身系一个28岁嘅单亲妈妈，佢个样咧嗱真系未去到丑样嘅。咁但系你觉得就比较平凡啲。咁啊，就普普通通嘅一个刘海面啊，咁样啦，冇乜特别嘅。咁佢就安排佢做啲咩咧？就安排佢咧，就系佢平时系做咩咧？就因为单亲啊嘛，就是、做家头细务嘅啫，同埋陪细路玩。咁而家佢安排佢点样改变环境咧？就安排佢话你嚟美容时装杂志个编辑部嗰度打工。做五十日，唔使你出去跑新聞噶啦。但系咧就每日你同我就睇嗰啲稿啦，接觸嘅衫啦， 雜誌話 係啦，最 fashion 嗰啲我哋睇嗰啲日劇咧，嗰啲即係全部都係最靚嗰啲。佢話咧，佢每日都接觸大量嗰啲美容啦、化妝嗰啲靚嘅資訊啦，同埋日日都見到好多唔同嗰啲 model， 因為要上嚟佢個 studio 可能要著衫啊，諸如此類啦，全部都係見靚人啊，係啦，即係總之日日咧就見到 Kitty Kitty Kitty Kitty 咁樣嘅。咁结果五十日之后点样咧？ 佢应该系化身变为一个美少女啦， 错啦，变咗中国嘅宝物，一只熊猫， 因为太眼瞓， 太眼瞓啦， 我觉得唔系，因为会有潜移默化噶嘛。 系， 咁啊，近朱者赤应该变靓咗嘅。 五十日之后，佢就参加东京表参道嘅一个 OL 派对，然后表现出无比嘅自信。佢个样咧，由平时一个素人，佢就变得咧中意咗化妆。改变咗自己着衫嗰啲技巧嗰啲咁嘅嘢，系啦， 注重咗 真系靓咗啦， 系啦，嗱，但呢个咧点讲好咧？对你都可以话佢嗰个对比咧好直接，因为你等佢等咗靓嘅地方啊嘛。第二个就真系紧要啦，第二个咧， 同埋佢一向咧都系一个素颜嘅妈妈嚟噶嘛， 唔算太差嘅，系啦， 素颜 咁样，但系佢中意打扮。 唔系啊，即系话佢平时啊，讲紧做单亲妈妈嘅时候都有打扮嘅。 平时就冇乜噶啦，冇乜嘅，真系系啊， 比较朴素嘅。 佢真系争好远咯。跟住第二个咧，佢本来就系一个便利店度做嘢嘅女仔嚟嘅，22岁。佢原本衰咩咧？个性内向，冇 friend， 好 宅女接嘅，系啦，宅女。 哦，一样佢做一份工， 唔化妆。又系唔化妝，同埋咧就成日咧雙眼都無神咁樣嘅，真係睇到張相咧， 係頭耷耷嘅， 佢真係隻眼咧向下吊住咁樣嘅，好陰功嘅，真係安排佢去邊？ 你唔使扮啊，小尊， 安排佢去， 佢做保險， 安排佢識咗小尊。 哦，咁啊更加隻眼越細啦， 係啦，佢安排佢咧識咗個咧有錢人咧入住海邊別墅。 我冇啊， 系啦， 海边有半山有啊， 系啦。佢做咩咧？佢话每日咧就净系咧不停喺度做瑜伽啦，欣赏美丽嘅海景啦，体验唔同嘅水上活动啦。 咁样享受嘅 话，我觉得呢个唔会靓得去边， 系啦，识咗好多朋友啊。 吓， 点解啊？ 因 为 佢不停要喺嗰个地方度咧，喂喂，一齐嚟玩 wakeboard 啦，或者玩香蕉船啦咁样。 系、哦。 佢话五十日之后咧，嗱，认真，佢冇突然间咧变成咗即系仙女， 系， 但系多咗笑容。佢话佢之前系真系咧唔笑嘅、 哦，因为佢嗰份工作可能比较沉闷，同埋佢自己内向又唔同人解，可能收钱收钱，执货执货执货咁， 系 咁咪唔同人沟通咯。 一日玩又玩又玩， 一日玩又玩， 咪同埋即系又学唔同嘅嘢咧，多咗同人沟通，系 同埋海边别墅大佬啊，你谂下，你俾我日日马尔代夫啊， 系 你谂下点解阿祖咁识拣，唔会出去旅行咧？唔系去泰国海边啦，就系马尔代夫噶啦，好巴闭啊，去布吉啊嗰啲啦，系啊，你个样唔够开朗，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下啦， 系咪？应该要去下， 系啦，请埋我哋去， 好唔紧要呢个。 咪最紧有盘啊嘛， 咁啊系， 有盘， 带咗副麻将去啦。 你记唔记得你嗰时去同埋阿周志豪合作去拍诶周围拍下嘢嗰时，嗰段时间你个人系唔同啲啊？ 系 啊， 系咪啊？ 系啊，第一日晒窿咗啦已经。 第三个 case 真系最明显， 最明显就系由好变唔好啊！ 真系唔系，佢本来真系一个桂花田。真系， 即系一个比较普通嘅 超肥妹，真系一个肥妹，但系佢系妹嚟嘅，可爱嘅。 好，咁点啊？ 佢本来 我以前都系一个咁可爱肥妹。 嗱，佢点样形容自己呢？佢觉得自己长相极度自卑，每日出门口坚持戴口罩。 哎呀， 从来唔敢点样望人，戴住副眼镜，真系咧，你睇住嗰张相咧，系猪仔包咁样嘅。但系你即系总之一个咁嘅女士 啦。 个节目安排佢去边度咧？真系劲抽！ 佢去健身中心。 唔系，话咗唔准做呢啲嘢啊！佢唔俾任何真系改变嘅动作你做噶，佢净系环境噶咋。 知道个环境。 佢安排咧，佢去上一个补习班。呢、个补习班系教咩嘅咧？教意大利文嘅。即系话揾个意大利仔嚟教意大利，其实严格嚟讲就系咁样。 靓仔教你嘢， 系啦。佢话因为原来意大利嘅男性咧，你话佢口花花又得，你话佢哋好中意赞人咧，无端行埋就话哦， 喺条脷， 系啦。佢话哇， 就系你，哇，你今日好精神喎。 系啦，佢话咧，即系几乎系逢人赞咧，每分每秒都有得赞咧。可能就算你几肥都好咧，佢都话你今日条马尾咧，好好好飞扬啊，咁样。 即系讲系会避咗佢一啲唔好嘅嘢，就赞佢一啲好。 咁啊，意大利人又浪漫奔放咩都啦，唔知佢有冇 date 佢啊咁样。佢话五十日之后咧，佢因为不停俾人哋赞咧，佢剥咗个口罩，佢愿意化妆，除埋个眼镜，开始变得靓咗。嗰张相真系咧，同之前阿田嗰相比咧， 即系佢愿意， 佢就变咗系你结婚嘅时候个钟丽缇一样。 佢認為佢有市場啦，開始 係啊！喂，我發覺呢個係最有 自信喺度啊！ 呢個係最有討論價值嘅，即係原來咧，你贊人贊多啲，或者你俾人哋肯定你多啲嘅話咧，喂，你會改變嘅， 同埋肯定知道唔同環境會影響嗰個人咯，嗰個人嘅心情啊， 終於明點解日翻嚟講呢啲説話， 係啊！原來你就係意大利鄧小娟，係 啊！唔怪之咁吸引啦， 莫德加斯 喎。北韓選擇在這個時候試射導彈，可能是想展示軍力，同時向美國擺出強硬姿態，要求美方在無核化談判中作出更多讓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12點，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102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2点，升78点，成交金额3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0点，升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1.6，升6蚊；裕民集团33.55，跌咗4.5仙；盈富基金29.3，升1毫。中国平安95.75，升7.5；友邦保险86元，跌8毫；中国移动68.3，跌3.5；招商银行40.95，升4；港交所269.8，升3元。 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6，英镑9.751，瑞士法郎7.935，澳元5.451，加元5.952，新西兰元5.24，欧元8.70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9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262蚊，跌咗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1.16美元，卖出14,24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去机场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吸水门大桥。咁就系青屿干线方向机场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机场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吸水门大桥。另外咧，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只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就挤塞嘅，龙尾排到马料水。咁就係大埔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而家大老山隧道公路啦去上水方向已经係交通回复正常㗎啦，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呢亦都係正常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家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咧，只系近美林村呢一段慢车。城隧沙田出口咧，美林村呢一段慢车。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要起幸福堡垒，点先稳阵呢？ 要有爱情、信任同埋钻石， 应该要有横柱条、斜撑杆先至稳阵嘅。 咁边个先至可以起到幸福堡垒啊？ 梗系要爱我同埋锡我嘅人啦， 系要有合资格嘅工程师先至起到嘅。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资格稳定要谨记， 稳固旧件不可少。 我系郑依娜， 我系潘敬祖。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用工作台的时候，个台应该放在哪里？ 我知道白师傅要放在平坦坚实的地方，附近不应该有垃圾和杂物嘛。 哎呀，你只是懂得说，整地都垃圾，快点扫了它。 你都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小贴士，那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已开始艺术团体选民登记。在今年6月28号献报刊载的指名艺术团体，请在8月9号或之前为合资格的会员和雇员登记做选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s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 未去过啊？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不是未去过下之？ 系啦， 街场、球场、 球场， 系啦， 球场啦， 十八区嘅球场究竟有啲咩好介绍？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又或者喺面书留言嘅。 唔同球类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golf 咯， 系啊。系啦 ，golf 就得啦，小专就可以介绍啦。 咁啊，草地滚球啊，羽毛球、篮球、排球，真系乜球都得。 嗱，我可以讲下 golf 场啊。嗱，如果你真系有啲朋友，你打得唔系太好嘅，而你朋友打得好好嘅咧，不妨带佢去澳西洲。 澳西洲， 澳西洲咧，即系专门系啲高级，即系叻人嘅黑星嚟嘅。因为咧，好多人咧唔知道澳西洲咧，其实啲风啊同埋啲嘢好大嘅。每一个开波点咧都，其实咧越叻嘅人佢越想追求个远啊距离啊嘛，就越会出呢个。 出丑 嘅 系啊， 你翻嚟打得稳稳阵阵咧，嗰度咧你系好安全嘅。 系咩？反而咁啊，因为啲高手可能都会， 因为佢追求远啊嘛，一开波人四百码咁样，我哋啲二百几嘅一定冇问题啊。 咦，上次系咪有个听众话可以喺嗰度食饭？系咪就系咪澳西洲啊？ 系啊，而家好似有 饭咯，系啊， 政府设施呢个球场几好嘅， 又话有免费船，免费船 啊嘛，免费船接驳好似系。 不过提醒各位一定要有张嗰啲叫球卡，即系你有张叫 handicap 卡，应该喺香港大球场有得攞嘅。 哦，系咩？可以攞呢啲， 因为你有张嗰张卡先可以去订订 香港大球场嗰度， 唔系即系有几个篮场、乜场，有一个场要嘅， okay, 有一个场唔使嘅， 系啊系啊， 嗱，一啲即系尊贵客户， 系啊， 好经济嘅，好经济， 系啊，嗱呢度咧我就介绍头先讲咧嗰个海边嘅篮球场咧，呢个真系已经好多人都有推介过啦， 好靓啊， 长洲，原来喺长洲嘅，佢话咧长洲嗰度咧就有一个向住差唔多叫做东湾泳滩。个方向啊，佢话咧大概五分钟咧，你由长洲小街行去东湾泳滩咧，五分钟咧就可以去到一个海边。佢话咧成个海景篮球场咧就喺东堤路花地马圣母堂隔篱嘅，真系好靓。你见到嗰啲相咧，佢系咁样形容嘅蓝色嘅波地同埋大海成为绝配，因为不嬲嗰个球场嗰个地下铺嘅咧，有阵时绿色啊，有阵时咩噶嘛，佢呢个咧喺个蓝色个俾你睇下咧，佢个球场咧，你望住隔篱就系海嚟噶啦。但其实又好合理，个长洲嚟噶嘛。其实你可以话嗰个士多都系望海噶啦，即系话有一个，即系话全港一个望海嘅士多，公厕都望海噶， 系啊， 你都系咁讲噶。 系啊， 只不过咁啊，真系好靓，你喺个海边度打波，而家真系爽啊！ 即系靓得好紧要啊，因为即系个地下又蓝色啊。其实呢啲蓝色都唔系个个场有， 真系唔系个个场系啊。 市区嗰啲系咩？嗰啲叫石子地嚟噶 啫嘛。 是啊，通常深绿色嘅。 深绿色同埋石屎地 都有。是啊，咁呢长洲另一个球场呢，我觉得大家就有个地方就见得多啲嘅。佢嗰度呢就话系呢一个北帝庙啊。佢话呢喺北帝嗰度呢就沿住国民路经北社街呢行到尽头呢，呢度就有一个即系北帝庙。咁呢佢话呢 ,2003 年嘅时候重修呢，就直情喺个菩萨隔离嗰度打波。咁你谂下， 哇，系啦，好咁样好打得好劲住， 唔系，我觉得几好嘅话，你有冇犯规？冇犯规，你对住北帝发誓啊！你头先有冇打手？有冇走步？系好，算我认咁样。 系， 哇，你话都几好，如果用呢个嚟做一个即系裁判嘅话，咁样系啦，呢个就豪仔介绍咧，之前已经风闻咗啦。海边两个篮球场，系啦。 我咧就见过有一个篮球场，乜佢嘅嗰个足球场嚟嘅，喺南区嘅。咁咧真系咧，我哇！因为上次我喺呢个数码港咧、我就坐地铁去到坚尼地城，跟住再出闸咧就转 van 仔嘅。咁嗰个 van 仔咧系会经过嘅。咁咧就不过好似写住有红身体育馆类似咁嘅但系佢个足球，因为佢掠过噶，即系我就唔系好睇清楚咧。佢个名啊，哦哇，点解咁正噶？嗰个足球场咧，好似你话斋咧，唔系佢唔系蓝色铺地啦，咁但系咧，我系沿住望住坐 van 仔嘅右手边啊，沿海咯，沿住个海咧，跟住嗰好多啲细蚊仔，好多嘉年华会喺里面喺度玩啊，喺个足球场嚟嘅，见到系又系。对住个海嘅，超劲靓环境啊！总之你会觉得哇，呢度系咪香港嚟噶？冇石屎啫嘛，因为佢你知道系南区啦，系咪先？咁我话呢笪地，如果即系我自己第一时间， 即系大香味啊！ 唔系啊，第一时间我谂，哇！如果呢笪地起楼咧，真系不得之了啦，咁样。 咁啊系啊， 真系超劲靓。 嘅歌环嘅， 系啊，嗱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喺观塘启业村啊，观塘啊嘛，系嘛，嗰个系观塘启业村，佢话咧佢哋咧亦都喺今年嘅年头咧，佢哋个多层停车场。就变咗一个天台运动场。 哦，啱数啊！而家成日都话咧，善用停善用最顶层嘅天台，即系嗰个最顶嗰度啊嘛。 系。 咁有啲学都话啦，大陆有学校净将间学校嘅天台爱嚟做咩啊？爱嚟做跑步径啊嘛。 好靓喎！佢呢、這个大家真系可以帮衬下喎。喺启业村咧嗰个 多层 停车场上面咧， 善用下佢哋嘅顶。 系啦，佢里边咧就划分咗羽毛球场啦、篮球场啦、三人足球场啦，同埋缓跑径啊。好大啊！ 咁大嘅咩？佢哋嗰个 系啊，我见到佢嗰啲相咧，真系启业村就搞呢、這、一个活化咯。咁、所以咧，甚至乎咧获得呢个国际大奖啊，成为香港首个屋邨球场咧获得国际大奖。佢嗰个造型系点样嘅咧？个波地喺度啦，长方形波地咁样啦。但佢附近咧有晒嗰啲咧，好似你去到人哋嗰啲地盘工地咧，有啲铁栏山咧，系啦啲围栏咁样咧，好型喎、啊！似嗰阵时唔知 Nike 定 Adi 咧，佢哋嗰个广告咧、 哦， 好似系好似龙咧踢波咁样咧，好有型喎、 啊。认真啦、啊，其实呢啲设计啊，歪翻带去翻以前六七十年代天台小学，天台小学嗰啲学校唔系又喺嗰啲七层大厦个顶度。 冇咁靓 嘅。唔系，咁佢而家因为加咗设计啊嘛，咁我讲紧天台小学咪又喺天台嗰度起间小学，跟住嗰啲人咪喺嗰度玩啊，打乒乓波啊，咪喺度跑步、篮球咪一样啫嘛。 诶、哎，那个要问少尊啦，天台小学。 天台小学啊， 嗰个年代。 诶、哎，少尊咩读呢啲嘅啫？ 唔系嗰个年代啫，我 话。天台幼稚园 系啦。 咪就系咯，即系一样啫嘛，只系真系善用咗个天台，因为地方有限。咁其实如果。喂，真 系 好好、 啊、喎！系啊，我觉得唔错、啊這個。其实有啲类似咧，未去到天台，是啊、但系咧，其实都唔系喺地面嘅咧。我有印象就系喺太平道，太平道即系平时旺角太子嗰度咧，咪好多猫猫狗狗嗰啲地方咧。我去嗰度打过一次波，佢嗰度咧就系喺个公厕再上去嘅。咁啊，零零舍舍咧，你要行楼梯咧，上咗一级咁样咧，咁就有个篮球场嘅。咁嗰阵时打波嘅时候咧，我仲感觉个即系气氛好激烈啊，因为阵味好大啊。 哦， 下边个公厕阵味好大咁样。不过其实好多篮球场都喺隔篱，譬如你就连喺嗰阵时旺角啊，你嗰啲麦花臣咧，有好多都系附近都有厕所咧、嗯。但嗰个就几特别噶嘛，因为我觉得佢就上咗一个楼梯级，就去到另外一个好似楼层咯。咁、啊，又未去到天台咁样嘅。 系， 因为你知啦，如果喺街场打波咧，大家最惊系咩咧？就系、是、喂。大脚个波出咗界、哦，啊那 个波唔知飞去边度啊！ 嗰阵时我喺石硖尾嗰个球场上面咧，我嗰时我读嗰度个中学噶嘛，咁咧上 大斜路嗰度啊， 系啊，大斜路去到上山咧，有个篮球场、足球场咧，好惊咧就系啲人大脚个波散咗出去咧。佢 落馬路嚟， 佢出咗去落山啊！你要咧擒落去樓梯度咧，跑翻落山度咧，先執得翻噶。 哦 ，OK， 係有啲地方就會驚啊。 係啊，你邊個大腳咧就話喂你執啊咁樣咧，真係呢啲好大件事啊。 好啦，呢度阿 Joey 咧就喺網上面留言咧就話啦，足球場咧去過好幾個，咁啊最深刻印象咧就係成班波友租咗跑馬地嘅草。真草场啊！ 有我都有去过。 人生咧唯一一次真系踢真草场咧，真系咧，佢话哇，佢仲即系好正咧个感觉，因为真草地啦。咁同埋咧，另外就话佢有 同埋跑马地啊嘛，你去到好似好劲啊。 系啦，咁佢话有道好就系够钟咧，只要如果够钟嘅话咧，只要后边冇人 book 嘅话咧，你可以继续打。 系咩咁好嘅咩？ 系啊，有 嘅有 哦，几好啊！ 真草地系咪即系好踢好多噶？ 真草地咧，你会觉得咧，你唔系好舍得。大脚铲落去 嘅，系啊， 因为 呢个草泥头 咧， 因为啲草地真系 不敬咁样， 因为你嗰啲人造 残忍啊， 人造草系硬啲噶，但系都好好啦，你好过石地啦已经。 小心啲喎，嗰度嗰啲十零岁嗰啲好好波嘅，话俾你听。 系 啊， 系啊，呢度仲有阿 Celia 咧，佢就话啦，李谢阿 Celia 佢就话咧， 李 谢屋球场，佢话咧换咗照明灯之后咧，佢话光度超标， 过咗龙啦， 系啊，光污染非常之严重啊，咁样，咁之后即系佢就投诉有某啲球场啊，咁样， 咁啊冇办法啦，因为都要好光，咁啊有时啲球场， 佢话仲有咧，有啲人喺度做运动，不过唔紧要，啲音乐咧又唔好太大，影响人哋，我谂都系嗰啲跳舞音乐啦，应该系嘛， 哦，都可能系啊， 都系啊，系啊 ，OK， 咁好啦，呢度咧头先啦，阿邵尊咪话咧。 去踢波时好开心嘅。佢话咧 ，Macy 啊就话啦，有时咧麦花臣球场外边咧都见到有啲咧，五十六十后嗰啲，五六十岁嗰啲， 好多好多， 系啊，老年，但系壮年啦吓，壮年嘅嗰啲叔叔咧，佢话咧喺度比赛咧，令到佢哋感觉自己咧年轻翻晒嚟啊！我见到佢哋都打得好开心噶， 啲岁又见我啤啤嘅啫， 系啊，好多啊，真系， 系咪感觉好开心噶？ 好开心噶！ 咁你哦，我想话啦，小尊，你成日同明星足球队都系去踢波咧，去讲紧喺香港都系定系喺 香港系练波多 哦，喺边度练波噶？多数都 通常喺九龙湾嗰头。有个人造草场，我哋成日喺度练波嘅。 咁哇，唔系即系我哋讲紧嗰个嗰个。 你问个 exit 喺边度就唔知，总之系对面有一个球场嘅。 系系啊，九龙湾系有个运动场噶嘛，系咪啊？ 系 喺嗰度啊？ 喺嗰头 啊？知啊，真系。系啊，咁其他如果出去比赛，通常都系譬如你哋作客，都人哋已经安排好场地噶嘛。 安排好场地， 有冇咩场？系啦，有冇咩场好难忘噶？即系海外作赛呢啲。 有个风沙场 吓，边度？ 去到明明系草场，但系睇落去一啲都唔似草场啦。就系总之起脚就好大阵沙飞出嚟咁咯。 即系可能佢个草咧曾经有过嘅， 曾经有过，因为可能。九英失收啊！你明白 嗎？系啊，真系 冇咁靓。 咁啊，呢个 Cockchua 咧，佢就话啦：，喂，早晨啊，我啊，七十年代嘅时候系个足球员嚟噶。 系啊， 头先你读咗未啊？ 未啊，未啊。 佢话效力球队精工啊，听过未啊？ 听过 咧，我哋都听过吓。佢话当年咧界限街警察会球场， 就 统称花墟球场，有好波上演咧，就四面看台坐满球迷，真真正正咧四只角都会挂咗红旗嘅，所以就叫做红旗高挂啦。唉，跟住佢就话谂翻而家入场睇波啲球迷寥寥可数啊，好黯然啊！不过而家就真系要睇拣波嚟睇咯， 系啊，拣波嚟。 同埋我谂大球场嗰度应该都接近爆噶啦，应该都 二万几， 虽然坐唔晒。 我试过以前细个真系去睇噶，即系咩精工南华系咪嗰啲？ 系啊， 系好睇噶， 系啊。 比以前就真系咪因为而家娱乐比较多咗啊？ 系咁啊， 咁多咗娱乐咧，咁所以啲人就即系你话叫佢参加任何一啲赛事，所以我都话啦，上次我即系唔乐意行咗去翻去嘅时候，我见到有啱啱夹啱时间，但系去咗睇波咧，睇入场睇，其实好开心嘅。即系一来咧，你真系唔使成日望住嗰个电话啦；二来咧，真系有球技噶，真系唔系 因为你踏入个球场度咧，你就好似冲变咗另一个人。 真系唔系系啊，真系唔系牙牙乌啦。同埋咧，即系睇一场比赛，都成讲紧个几两个钟头嘅事，我都几上心落事，我觉得。同埋你睇到成个球场啦，足球场嗰草地咧。即系你只眼都会放，即系休息啊，俾自己后休息。 但我哋而家唔系啊，我哋个球场咧，永远咧嗰个脑筋谂嗰个画面咧，同你做出嚟个动作咧系唔配合 嘅。冇办法 嘅，心有余而力不足。 系啊， 哎呀，明明多个直线，点解唔见咗咧？ 阿 Jeffrey 就话啦，佢话蓝田咧配水库游乐场啊，佢话居民咧就会叫佢做水库球场啊。佢日间咧多数都俾学校进行呢个体育课嘅，夜晚咧大家咧都会走出嚟踢下波啊，或者喺侧边跑下步啊，咁其实都几好嘅。咁 系啊， 摩士咧其实都有几个大嘅足球场，有几个大嘅篮球场啦，标准篮球场啦，同埋即系跑步嘅，其实都好多人去玩嘅。有啲人咧直情喺嗰啲即系公园里面咧， 系 就算冇线吓。冇网， 系系系， 佢哋都会照打羽毛球啊， 会， 因为即系起码有翻个距离，咁就去打啦。即系我觉得，有呢啲咁嘅集中嘅地方咧，唔好散收收呢度一个，嗰度一忽咧，即系有窿就摆一个球场，喺度咧，人哋会唔认识嘅。但系譬如你话有一连串，譬如有篮球啊、排球啊、网球咁样，即系有一笪地方咁样摆喺度，俾市民去租嚟去用咧，我觉得系啱数啲咯。 系啊，咁阿 Patrick 咧，佢就话啦，佢中意打保龄。球嘅咁咧，个人推介，如果平时嘅想去玩咧，可以去屯门美乐花园里边嗰个啦。 系 咁如果 富豪花园都有啦。 佢话荃湾就有两个，不过咧佢就经常去大窝口站嗰、那个、那个球道咧，数量就多啲，个人就唔使等太耐。另外沙田富豪花园亦都系啦，不过佢话价钱就系相对咧几个里边最贵嘅，但系环境咧。亦都系最靓嘅咁样，系、啦， 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真都真系啊！但系如果你讲到最靓咧，我觉得咧今日真系要推介呢个咧，唔知 系啊， 即系阿小尊有冇去过咧？阿 Christy 嗰个啊，佢话应该系最靓嘅网球场， 佢就话咧就系尖沙咀一个会所， 系啦会所上面， 系啦个会所上面有个咁靓嘅，即系我俾呢张彩色相喺度。 哦，呢个应该系嗰个即系游轮嗰个码头， 系 啦 系啦， 嗰个太咩洋会所咧，睇个细应该系 Member Only 嗰啲啦， 应该系啦， 咁靓我真系。 咁你系咪 Member？ 系咪可以用到啊？ 但系如果咁样计嘅话咧，佢都唔够嗰阵时最靓嗰个系边度咧？就係、是、不過嗰個拍戲做出嚟嘅啫，好似就去咗杜拜嗰度咧，佢喺個天嗰、那個空中咧嗰、那個頂樓度，跟住嗰陣時仲揾咗阿加斯同埋阿森柏斯，仲係講緊呢兩個年代，我冇記錯嘅話咧。 咸豐年啊，都 咸豐年 打翻場， 喺上去打翻場網球，哇！嗰陣時啲人話勁啊，高空九萬尺咁樣嚟打場波咧，所以其實如果你想打波嘅話，香港好多地方都好好玩噶。 习惯，不甘的复返了。已习惯，已习惯。 Yeah, yeah, and the wind is talking. Yeah, yea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Pictures of paradise, yeah. Rise up to the light in the sky, yeah. Watch the light lift your heart up, burn your flame through the night, who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港铁一架工程车凌晨在大学站附近进行路轨更换工程期间，有转向架偏离路轨，需要抢修。火炭站往返大埔墟站列车服务暂停，至今仍然未恢复。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沙田站和大埔墟站，途经沿途各站。多个受影响车站朝早有大批赶返工的市民排队等搭接驳巴士。有人批评港铁安排混乱，指示不清晰。港铁就说，因应东铁线事故，今朝早安排超过140架免费接驳巴士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另外，大埔吐露港公路朝早十点几发生七车相撞意外，四个人受伤。警方说，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三架轻型货车和两架的士，伤者包括三名女子和一个婴儿。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来自44个政策局和部门的200多个公务员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公开信，强烈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若果政府继续漠视民意，他们会筹备具体的工业行动。公开信批评过去两个月港人参与了一连串反修例游行表达诉求，但政府一直依然顾我，拒绝聆听大众声音，违背服务市民的承诺。星期日元朗的襲擊事件更加令人对警方執法能力存疑，有负市民期望，亦都令到公务员质疑政府机构并非为民服务，同时令公务员成为社会撕裂的帮凶。有份联署公开信，来自创新及科技局的陈先生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工业行动包括按章工作，亦都有同事希望筹组跨部门罢工行动。他说今次是要表态，公务员不赞同当局过去一段长时间以来的管治手法。职工盟辖下公务员工会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星期日的元朗暴力冲击，又对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处理手法表达极度遗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舒缓社会紧张气氛。聲明認為，從不同錄像片段見到，當晚有白衣暴徒衝入港鐵車站和車廂，瘋狂襲擊市民。但政府和警隊未有盡快派員到場制止暴行，結果令到多人受傷。聲明促請當局盡快緝拿兇徒，阻止同類事情再發生。又認為市民近月多次以遊行集會形式表達意見，過程中的衝突和社會緊張氣氛和政府和警隊高層安排失當有關。聲明又說，公務人員若果犯錯，亦都應該受到適當懲處，但就絕對不應該淪為政府高層決策錯誤的代罪羔羊，令相關的問責官員置身事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酷熱，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9点，升75点，成交金额3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0点，升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1.6升6蚊，粤文集团33.55跌4.5元，盈富基金29.3升1毫，中国平安95.8升8毫，友邦保险86蚊跌咗8毫，中国移动68.35跌3毫，港交所269.6升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7，加元1.314，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8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3,262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25美元，卖出1,42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me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院线专访双影帝，有吴镇宇。 好奇怪嘅呢、這个导演，哦嚟啦，咁我嚟咩？佢又唔排嘅，好啦，死啦，咁断你咪断你，咪攞嘢喺地下咯。 张家辉， 嗰个镜头系原本系成龙大哥做嘅，钱嘉乐成日要我做阿成龙大哥啲嘢咁咯。 仲爆古天乐内幕， 古仔间房好逼啊嘛，九个助理五个化妆师，逼咗古天乐出嚟，跟住张家辉又喂佢唔制住间房，佢人少啊。 足本访问，留意星期日早上10:00到12:00，二台院线。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今日要起幸福堡垒，点先稳阵呢？ 要有爱情、信任同埋钻石， 应该要有横柱条、斜撑杆先至稳阵嘅。 咁边个先至可以起到幸福堡垒啊？ 梗系要爱我同埋锡我嘅人啦。 系要有合资格嘅工程师先至起到嘅。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资格稳定要谨记， 稳固旧件不可少。 我系郑伊娜， 我系潘敬祖。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依啦依啦，哎呢边啊呢，唉，点解嗰个人又会跟埋嚟噶？ 呀，你咪咁啦，你成日都系咁，到今日啦，你都系啊，唔愿意接受个女嫁咗俾人。 系呢个问题啊。 咁啊，个 一笼叉烧包呢度得三嚿噶咋，我哋三个分咗，嗰、那个外人嚟到食多嚿，咁点分 咧？可能佢唔食猪嘅咧。你睇下你个女都唔系嗰样嘢啦，系咪先？佢中意食和牛啊。 个女结咗婚都。冇嘢，好，继续啦，继续啦。 你讲乜嘢咧？麻烦。 同人打招呼啦，吓亲啊，女同女婿啦。 讲嘢啦，讲嘢啦，系。 打招呼啦。 啊，你啊，坐啦，坐啦，系乖女啦，系。 外父外母，唔好意思啊，塞车头先，所以啊迟咗少少啊。 哦，系几分钟啫嘛，系边算迟？诶，又饮杯茶先。阿菲力士啊，诶，香片啱唔啱啊？ 啱啊，啱啊。诶，我自己斟得噶啦，唔该啊，外父外母。 啊，你饮茶，饮茶。唔好意思啊，系好。好啊，斟茶俾你啊，爹哋 Felix 斟茶俾你啊， 好，好啊，好啊， 啊，得啦，得啦，得啦，哎 ，Felix， 哎，斟到到泻晒啊，佢又唔中意啊， 哎，我抹翻条裤先啊， 唔使啊，又冇倒泻， 又话泻晒， 喺只纸度噶嘛，你眼又盲。咦又龙，哎呀真系真麻烦，唔好意思啊 ，Felix， 我冇睇标添啊，我而家我， 哎即系咁样啊，最近忙咩工作啊？ 好好啊 ，Felix 咧嚟紧升职啊，升做主管啊，爹哋啊，你听唔听到啊 ？Felix 就快升职啦。 嗱我都话啦，你眼又有事，咦又有事，个女啊同个女婿都讲俾你听，你升职啊？ 哦升职，做老细啊，间公司你开噶啦。唔系啊嘛，主管咋嘛。想当年你爹哋我喺建筑工地做嘢，我咪又一样，我负责睇住班细㗎。唔通我日日攞出嚟讲话我做管理层喇喎。 啊唔好咁讲。 蝦饺呢， 哎呀。 蝦饺喺边啊。 爹哋所以我都有成日赞你㗎、啊。我都喺个女婿个女面前赞你犀利赞你劲係咪，咦咁样介意嘅。阿菲力士啊。不过咁样啊，你咧开工咧嘅时候啊，喺工地嗰度啊， 真系要特别要注意啲安全噶、啊，因为啊，我成日都睇到啲新闻，有时都睇到想喊。 吓搞咧，做咩嚟啊？ 冇嘈啊！唉、啊，又话嗰啲工友因一时贪快搞出意外，牵扎受伤，严重嘅可以连命都冇。我 呢几 廿年啊，我都喊过无数次啦。 你放心放心，我会噶啦吓， 你会冇命啊？系阿女。快啲改嫁啦、 啊！放心放心、哎，我一定会好好安全嘅。放心。 嗱、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呢啲几十年嚟，我都担心你个外父，我估唔到今天我个女一样要担心啊！ 哎呀，唔使担心啦，妈。爹哋啊，以前咧你喺工地嗰度做咗咁长时间，经验丰富，不如你俾啲 tips 啊 ，Felix 啊，等佢可以学多啲。做嘢都会安全啲 啊！ 真系要啊，真系要啊！嗯、你老豆有今时今日都仲未，即系仲喺度咧。 你讲乜嘢啊？啲、虾饺仲未嚟啊？ 你食烧卖先啦、啊，诶、哎、都好睇。 啊！呢嚿原来烧卖嚟嘅咩？ 啊！我都话你眼有事，你去验下啦。啊！好彩你处友啊，真系咪啊？几多工友真系俾你累街坊啊！哎啊！你真系将啲功夫系教识下 Felix， 系等佢帮你继续咧，将个工种咧发扬光大，同埋保障佢嘅人身安全啊嘛。 系就好啦，外父嗱、啊，我哋呢行咧好讲经验噶嘛，可以跟啲前辈学嘢，梗系好好把握啦。外父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爹哋啊， 即系咁样嘅，你要外父教你，你真系醒嘢佢，佢虾饺都未嚟，你去攞啦嘛！ 嚟，兴哥，兴哥，兴哥！ 啊，咁你有咩想问啊？我连虾饺同烧卖都分唔到嘅，你仲有咩想问我 啊？其实咧，我哋地盘咧最近咧好多临时支架工作要做啊，有啲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啊？ 吓，诶咩啊？咩临时支架工作啊？好似好得意咁。嗰时你阿爸唔知道有冇做呢啲嘅啦？ 嗬。你唔记得咗啦咩？ 啊咩啊？ 我第一次送花俾你，咪送咗几支临时支架当系花咯。 吓、啊？ 唔记得咗啦、 哎？死佬唔怪之啦！我嗰时 砰砰声啊，嗰几条嘢。 你记唔记得我啊？吓、啊，好多年后先应承你，原来嗰支临时支架嘅嘢嚟。 啊，闹埋你 真系随手执就当系花啦嘛。 临时支架咧系嗰啲临时构筑物嚟嘅，我哋支撑尚未能够自行承托嗰啲永久构筑物。你知道你阿妈噶啦，嗰啲身材怎可以自行承托呢？我咪攞几件球嚟攝住俾佢顶住先啦。 啊，系啊，真系搞到我咧嗰啲支架。 你饮嗰餐，你阿妈都攞嗰啲临时支架顶住，唔系点饮你嗰餐啊？ 几咁挺住啊？ 系啦。 咁要用嚟承托其他构筑物啊？咁临时支架工作应该都系一啲唔容易嘅、啊。 梗系唔容易啦。诶，临时支架，你话如果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嘅，你阿妈嗰件衫着唔到噶啦。 咩啊？ 严重有意外，人命又伤亡。台毯又损失，成个婚礼工程进度又耽误咗，啊！ 只真系失礼啫，都唔好搞到冧晒啊！ 知唔知啊？你知唔知点解个临时支架会倒冧啊？吓、 啊！即系咁啊！阿爹哋，你咧，你望住边个讲啊？我唔知你问边个， 我问紧 你问我定 问 下？我问 紧推点心个莲姐。啊！我问佢个虾饺做乜仲未嚟？ 啊！诶、哎，你问边个啫？你我唔识答你噶、 啊。啊，莲姐，你识唔识答啊？莲姐， 系咪咁啊？阿 Felix 啊， 我识， 你答啦，系 啊。我知有好多原因嘅，其中咧包括咗咧，可能系设计不当啦，咁支架咧缺乏稳定性，一系就用咗啲损毁啊或者低标准嘅材料，咁又或者可能系喺搭建嘅时候咧唔依照到图则指示，咁同埋缺乏监督啦，咁令到构件排列歪曲。或者是铺设嗰个混凝土的次序出错咯，咁都是导致咧临时支架倒塌的普通原因嚟嘅。 哇，讲咁多嘢都是普通原因啊！ 系啊， 系啦，有咁多原因会令嗰个临时支架倒塌噶。咁要搭建一个临时支架，一啲都唔简单、 啊。当然啦，所以承办商嗰度一定要委托一啲合资格工程师去设计临时支架噶。 咁啊，呢、這个合资格嘅工程师都唔容易做，吓、啊、唔知道我个女婿有冇机会做到咧吓、啊？ 一定嘅、啊，要成为呢个设计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咧，都应该已经接受咗适当嘅训练嘅，同埋具备足够嘅经验啊，仲应该系结构力学同埋咧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嘅知识嘅。 唉，点止先得噶？合资格工程师。 仲要按照认可的工程原理去证明临时支架可以点样，同埋因为啲乜嘢可以避免过分移动的情况底下，哎，我都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啦。可以抵受各种载重效应，又唔会出到问题嘅，真系。 之前好多个检测啦， 咁 合资格嘅工程师喺设计临时支架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噶？ 佢哋咧， 阿飞，你讲你讲。 我想话佢哋点解嗰啲虾饺咁耐都未嚟？ 都话食住先坏先咯。 咁我听你讲先啦，女婿吓。 系知道。咁合資格嘅工程師咧，首先係好清楚佢哋地盤嘅情況啦。咁例如咧呢啲土地嘅情況啊、地形啊、斜坡特徵啊、地下裏面水嘅數據啊，同埋可以達到嘅技術標準咁樣啦。所以然後咧將呢啲情況咧納入設計之內咧，咁就 OK 噶啦。 咩 OK 啫？蝦餃未嚟有咩 OK 啫？ 係爭蝦餃 啊！咪就係咯，同你講，你要確保一個臨時支架一個橫向穩定性咧。是在于有没有足够的横柱条和斜撑杆的。咁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因为受压就弯曲啊摇摆。唉，好像你外母咁样的身形，你看看现在。唉，弯晒曲了，有什么好呢？ 哎呀，莲姐来啊，是不是喝好你啊？ 啊，是啊，是啊，你是莲姐啊？ 是啊，是啊。 你今晚几点收工啊？ 嘿，几点都好啦，你知的。 你只手好滑哇。 衰嘢啊。 是啊，哎呀，我老婆又行你啦，你走开先啦。 喂啊。即是我想话咧，头先你 是边个啊？ 我系你，唔系你老 婆。点解你把声咁似莲姐嘅？ 头先莲姐把声，头先莲姐把 声 系咁噶嘛？ 系咩？莲姐你又翻嚟做乜嘢啊？我都话我老婆翻紧嚟咯，走啦你！ 头先咧，听到嗰个幻觉条。同车撑杆好似食紧雪条咁，阿老嘢啊，好耐冇食过啊，咩嚟噶？ 哎呀，你识咩你？横截条就将啲支柱连埋一齐嘅横构件嚟嘅，用嚟减少支柱未被支撑嘅长度。咁横截条咧就可以爱嚟作为个压杆啦，或者个系杆嘅用途嘅，将你横向嗰啲力咧就传送。去到个斜撑杆上面嘅， 系咪即系好似我拉筋咁？ 条筋都断噶啦，你 你黐咗添啊！ 老公啊，你听得明吗？ 我梗系明啦，即系将直柱嘅压力咧打横散开去，减低直柱压力啊嘛。 咁嗰啲斜撑杆又用嚟做咩噶？ 嗱，斜撑杆咧通常就系用嚟连接嗰啲横截条啦，咁同埋直柱嘅呢啲嘅倾斜嘅建构件啦，用嚟咧再将横向力咧传送落地基之上嘅。 系记住啦，横截条、斜撑杆、临时支架必不可缺嘅构件嚟噶，就好似我哋饮茶咁样咧。烧卖同虾饺必不可少噶，而家冇虾饺咧，你搞到我成日啰啰挛啊，系咪？ 嚟紧， 合资格工程师就要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提供足够嘅横截条同埋斜撑杆，一支都不能少噶、嗯，你知唔知道啊？吓， 老公，爹哋问你知唔知道啊？ 知道，梗系知道啦。 知道你同我揾翻莲姐翻嚟啦， 收到。 系咪要滚水啊？嗱，滚水喺度啊！ 你系边个啊？你 系莲姐咯，又听唔到咩？都话你耳有问题噶啦，系讲咁多次啊！ 啊，你同我衰婆讲啲一样嘅，话我耳有问题嘅真系。 唔系，我都听到嘅，你太助讲嘅，系滚水吓、啊，你小心热啊！ 唔系，我唔提醒你哋啦。临时支架要系于已经完成嘅永久建造物嗰啲坚固部分上面。咁就可以加强成个支架个横向稳固性㗎啦吓。 我可以答嘴呀、啊。我仲知道呢。 你又返嚟做乜嘢呀？ 因为呢我就真係同你搵嘢食㗎嘛。吓为咗呢减少嗰个支架嘅结构受到撞击呀又或者震动呀、啊。好开心咁样吓，就应该提供足够嘅空间、高度啦、照明啦、警告告示咧，同埋标志，哎呀，同埋咧以及呢个防撞措施。喂，俾掌声我啦！ 知道知道知道，阿夫阿母，我会记住噶啦。 浮夸， 哎，记住啊！哎呀， 咩事啊？ 咩事啊？ 原来呢我一路就喺度攞张点心纸抄低住晒嗰啲资料，同埋上网揾到，我唔记得将个点心纸冇俾阿莲姐。 哎呀，冇搞错，唔怪之啲点心同阿 Sir 一样咁耐都未嚟啦。嘿、哎、呀！

我听出面都有好多类似嘅计划，咁展翅青见有乜嘢特别先？ 佢哋提供嘅培训课程费用全面噶，培训内容包括求职啦，同埋处理人际关系技巧嘅训练、团体协作、电脑应用同埋职业技能。只要出席率系超过八成，仲会每日有70蚊嘅培训津贴俾翻你添。 听落唔错，咁、那个计划几时截止噶？ 佢哋系全年招生噶，仲想知多啲嘅话，你可以去到展翅青见计划嘅网页了解申请办法啊！ 又好，等我依家就去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Show 快活人， 呢轮如果写我的志愿嘅，应该写咩好咧？ 我的志愿 系啦， 应该写 我要做一个宅男， 唔出街， 系 咯，你 出街啦。 唔系我的志愿做咩工作啊嘛？ 做咩工作？唔系啊， 以前写有啲职业，而家唔写得噶啦。 唔系咁，但系我而家嗰啲叫做我的志愿会唔同啊嘛，因为中外嗰啲都系有唔同啊嘛，会写话做 YouTuber 啊，跟住就会做太空人啊嗰啲咁样啦。 系啊，都系可能会， 我 谂 冇 人会写 我要做特首系咪？ 都 唔係喎，可能有嘅喎，因為近排咪即係早陣子話佢哋嗰啲叫做高官咧，會請啲學生嚟同佢做一日嘢，咁啊係俾佢感受一下噶嘛，係 都係嘅，都係嘅。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個創意年代咧，咁由細開始啦，咁我又見到咧有一個喺內地嘅小朋友咧，唔知佢長大咗咧，佢嘅志願係咪想做呢個彩繪師咧，或者呢、這個即係人體彩繪咧？咁、我覺得幾好嘅，因為點解咧？好多老一輩啊，老一輩啲 uncle 咧，阿兆珠有冇見過咧？成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打個背脊咧，九紋龍咁樣咧，做咗拔罐嗰啲啊！ 哦，有使乜 uncle 啫？我间中隔篱有个都会啦。 哦， 系啊， 几只狗，几只狗同添啊！ 其实我想话直播室都有唔少嘅， 系啊， 去到上颈个拔到，真系只有位佢都去拔噶喎。 系啊，成日都话哇，做乜拔到咁样嘅咧？真系大惊 啊 嘛！ 乜惊咩啊？ 系啊，即系你觉得好肉酸啊嘛，条颈咁样咧。 哦， 佢每次嗰人都问我，会啊，佢话你惊唔惊？ 即系就会控喺度啊！ 系啦，我话你都拔紧啦，已经咁样成个卜咁样啊，拔咗喺度啦，咁样我唉唔紧要啦。 佢经常条颈咧，自己就都有啲纹喺度噶啦。 小心啊，唔好拔啲水泡喎。 系啊，诶，但系我发觉咧，即系应该翻嚟咧，叫我仔咧学下呢一个内地嘅 小 妹 妹。 系 啊， 系啦，佢就见到 拔罐同小妹妹有咩关系可以扯上咧？ 仲要同美术有关嘅，真系。 拔罐同小妹妹， 仲要加美术， 仲要加美术，佢系帮你个背脊嗰度拔得嚟有个图形出嚟咁样。 唔系，系拔完之后嘅善后工作。 再加工啊， 系啦，佢呢个几得意噶。佢话咧，有个内地嘅妹妹咧，3岁嘅啫。佢话有一日咧，见到佢舅父咧喺背脊拔完罐之后咧，又红又紫，好肉酸啊！真系学你话斋，唔拔同都九同啊，咁样咧嚟晒咧。咁佢就话啦，哎呀，点算好咧？ 系 佢话觉 得咁肉酸，唔系因为点解会睇到咧？就系因为咧。系，因为咧就系讲紧佢热啦，所以咧佢舅父就冇着衫，就俾佢见到咁多红红嘅咧咁。 系啦， 佢咪觉得话即系唔好睇， 好肉酸，系啦， 化下。 佢就话不如咁啊，我们一起在舅舅身上画画吧。噔噔噔噔噔， 画啲咩咧？ 做心缝喎，真系佢咧就 咩咧？用咩？ 佢就攞啲眼线笔咧。 哦， 系啦。 哦，眼线笔都 OK， 我就一谂啊，佢嗰啲咩笔？ 系啦，我成日画腹肌嘅啫。 系啊，佢用眼线笔咧就话你自己发挥创意啦。于是乎咧，咁佢原本咪一个紫红色嘅圆咕碌噶嘛。 系啊， 佢就将佢画成系一个大金鱼啦。金鱼咪肥嘟嘟咁样咧，咁佢就喺个圆咕碌本身个红印度咧，就加一个框，就变咗有鳍啦，有尾部嗰、那个即系形状啊，有埋啲点啊，有埋眼啊咁样啦，跟住画咗咩咧？又画咗马骝仔啦，兔仔啦，甲虫啦。仲要有唔同形状嘅甲虫啦，系啊，真系蟹又画埋一只出嚟啦， 好靓 佢其实画得咧，即系将嗰个圆筒咧个身体咧，佢又唔会喺里面埋嘢，佢喺外面加啲嘢嘅啫。 唔 系 佢 里 边都有嘅，我俾你望下先，佢呢个。 佢加啲简单嘅。 系咪几靓啊？ 佢拔得嚟有几齐整嘅。 唔系啦，佢首先要拔得整齐嘅，真系一只狗童嚟嘅拔到咧。然后佢就喺每一个狗童嗰个印上面咧，就画咗公仔咯。咁所以咧，我觉得。你发挥啲创意嘅话咧， 可以将嗰个画面咧，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啦， 一齐变得美丽啲吓，我听日再见咯， 拜拜。